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吉大利， 心想事成， 万事兴，一本万利， 出入平安， 五谷丰收，系个 精神。 近排有个 term 啊，龙行踏踏啊。有冇听过啊？一搭搭系三个龙字嘅，龙钱打打。 我最紧要咧，祝大家咧就系生意兴隆啊！哇， 搵多啲啊！ 风骚快活啊！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年初三， 恭喜发财！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大摇大摆小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祝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用心把爱去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年初三开始我哋嘅节目，在你直播室有风骚快活人，齐人啊 ，yeah， 恭喜发财 ，yeah， 哇，小羊羊个包包实满晒利是， 有得翻嚟啊，十分钟都唔使啊，满晒啊，盆满钵满， 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觉得好开心，系啦，尤其是我哋喺翻嚟嘅时候，我哋又过咗过去啦，我哋 梗 系 啦，2048啦， 系啦，过咗2048，咁跟住咧就即刻见到有好多小朋友，系啦，我即刻派全部开工利是，大家都开工，大家 小朋友全部着新衫， 系啊，大家都好靓啊，今日。 呢个就系新年嘅景象啦，系嘛？即系你小朋友啊、大人啊咁样互相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开心嘅。咁呢个新年点样过啊？几位吓？ 我咧就都安静嘅，咁因为就喺屋企都舒服嘅，咁同埋就因为唔知点解，我觉得因为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啊，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即系系要喺屋企度 休息啊。 因为你知咧，我哋一个礼拜嘅话，其实基本上就系得两日喺屋企度唞。咁我咧就 都系要做嘢嘅。 系啦，咁我又要睇戏啦，又要放今日我哋今日介绍啦。咁所以其实都唔会太多时间可以喺出边嗰度咧，即系周围我乱咁讲嘢，我想讲招摇咩，我就冇啦。咁所以我就我反而去咗行山。 哇，好嘢！ 我估唔到嘅就系琴日咧，因为咧 大把人行山啦。 车路的士有讲过，就系话如果你喺开年嗰日咧，希望你要向住北边。一路咁樣行，因為今年正北咧係一個吉位，咁我就向住北邊咧，咁跟住就行山。我估唔到，琴日咧成個山好多人，啲人全部揸曬啲靚車，跟住咧就喺度行山，跟住咧就行個大運咁樣啦，有小朋友啦咁樣，你竟然見唔到嘅就係平時嘅景象，但係你可以喺個郊野公園嗰度都熱鬧，人山人海，咁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噶。 一路向北，今年 咯，大家帶你啊！ 我就反而我就差唔多全部都出晒街嘅，因为我即係年尾嘅时候又不断开工啦，真係年初一二、年三十有连续三日真係正式可以休息落嚟。 好嘢， 就去咗边呢？我年初一拜完年之后呢，就同埋啲朋友一起去咗山顶，行上山顶，行返落嚟之后呢，去山顶呢有一间餐厅呢， 古色古香嗰间啊， 系啦，古色古香嗰间，好多喺商场入面嗰间。其实我上过几次，我都好想去食嘅，咁但系次次咧都总之冇机会啊，一系就啲朋友话唔想啦。咁点知去到咧都唔使 walk in 就得啦，坐入去咧个气氛好好，不过系有少少冻啫，所以佢有啲炭炉喺隔篱帮你开住。 因为嗰日气温系低嘅， 嗰日系12度，咁你上到山， 因为佢好通风噶嘛，佢出边有露天噶嘛， 系啦。咁啲嘢成日好好食，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咁第二日就去咗个嘉年华啦，去睇马戏团啊，去睇即系玩肌肉游戏啊。咁 见唔见到我啊？ 见到好大个马戏团， 马戏团， 马戏啊！ 咁就个 肚咪马戏团咯， 你咪马戏咯， 系咯， 你 个马戏团， 你做戏咪马戏咯， 你个肚咪马戏 团，啲咪马戏， 系咯，你放嗰啲咪马戏咯，马屁咯。之后咧，住喺嗰度咧睇到琴晚放嘅煙花， 所以你可以我聽唔到， 做咩？ 我幫你話佢， 唔使有佢， 琴日又放煙花啊！ 但係咁講，玩到把聲咧都有少少唔舒服嘅，即係食得嘢多啊，定係乜嘢？ 保重保重。 如果你係咁樣嘅話，我覺得 OK 喎，係咪？ 盡情盡興， 冇錯冇錯啦， 梗 係 玩得開心啲。阿馬老師咧， 哇！我好開心啊！我連三晚已經好忙啦，連三晚走去出咗去食團年飯啦，跟住初一又梗係去拜年啦，同埋。我未試過一早咧去黃大仙嗰度睇，好多人啊！打蛇餅嗰個大蛇嚟噶， 你代表華為， 我冇代表啊！ 牽手共進， 有冇搭呢個插呢個頭柱香？ 冇啊！ 你應該要嘛，因為你係龍嘛。 你年初幾去啊？ 初一啦，初一一早去，係啊， 應該好多人，係咪應該好多人排曬？ 好多人都話打咗。 你排咗幾耐？ 大蛇餅，但係都好快嘅，一個鐘頭內。喐嘅，即系成条龙系不断喐， 佢都唔会俾你停留噶啦，即系潮水式咁样，系咪？ 咁样，寻日就同我阿妈开年啦，打麻雀啦，我输俾佢啦， 系啦，送嘢， 好开心， 输俾佢啦， 系啊，呢啲时候咁啊，好开心， 好开心啊，好玩啊，又派利是， 好，系啊，到 Michael 啦， 我年初一咧做咗一样咧，以前咧真系好少做嘅事啊，就系咧坐喺度，因为我去屋企人拜年，咁啊坐喺度咧睇一个叫花车巡游啊！你有冇睇啊？之前 冇啊！ 我想我有试过做过， 你有冇现场睇添啊？ 我有现场做过， 几热闹嘅喎！ 扮乜嘢嗰阵？ 扮嗰啲咧， 扮架车啊！ 扮十二生肖， 唔系 做司机啊！ 金童玉女，大家俾我讲下先。我 嗰阵时， 啱啱兴嗰啲 LED 灯，我就成身咧着晒啲 LED 灯就喺度跳舞。 哇！ 都讲大学嘅时候， 做灯仔， 哦，你做大学 做灯神啊？ 灯仔， 我都唔想讲灯神。即系讲灯仔， 做咩唔啫？ 好啊， 灯神， 灯神唔好，系啦，系啊，灯神系。 咁啊，虽然隔住个电视咧，都即系 feel 到现场嗰啲气氛好开心嘅，咁有好多细路仔喺度跳舞啊，咁开心。琴日咧就因为啲人嚟我屋企啦，好耐冇呢啲声音喺我屋企出现过啦。原来咧喺新年咧 人啲声音好正常，系咩？ 打麻雀 就系麻雀嘅声， 你屋企有麻雀嘅咩？ 有啊，点解冇？ 我以为你去士多嗰度租添， 而家我相信冇得租嚟噶，以前有噶。 我试过啊，你 想你买啲汽水同埋蛋糕仔翻嚟，通常都系咁噶。 系啊，我负责托麻雀板， 夜晚食饭。 喂，点解啲人以前要租麻雀嘅？ 冇啊嘛，屋企 唔自己买裤啊？ 唔系以前唔同， 冇地方摆啊。 以前真系唔系，真系呢个好旧嘅。 士多租， 去士多租。 个麻雀盒咧，仲系嗰啲铝嘅， 好靓噶，系啊，我好中意噶。 系啦， 如果你带出街都几靓，即系里面装自己啲只 首饰啊， 唔系即系装自己嗰啲手机啊，系嘛， 系啊， 银包啊，咁样咁啊，拎出街都几有型。 俾钱啊，嗱一万， 冇噶啦，而家嗰啲系啊， 好啦， 冇人打， 好开心，好开心。 我想打麻雀，但系咧，我身边咧屋企人系唔会打麻雀噶。 啊，你搵佢。 喂，仲有表哥，我 会送张俾你嘅喎。表哥一定会有表哥。不 过 我唔送张俾你，可能都唔会赢啊。 未必 叻嘅真系。 有 beginner's luck 噶嘛？系啊。 OK OK。 新年 快乐， 约我，一定。 好，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过个新年。喂，好啦，咁啊讲新年咧，假期咧，今日好多人咧喺屋企听啦，放假啦，几开心。放假咧，但系咁我亦都有好多行业咧，你有冇谂过咧？有冇人倒垃圾噶啦？即系譬如你屋企 有啊，喺个街度有。 好多行业其实真系冇假期， 而家年终无休噶啦， 系 咪？食肆系 饮食 日都 又唔系食肆咧？我嗰日咧喺某一个商场咧，我都谂住，哎买外卖就闩晒， 但系酒楼啲 佢仲买外卖。 佢見到你啫，即刻閂門，又你啦， 閂閘， 閂閘， 冇曬， 走咗啦，走啦，開飯， 有一間開嘅，咁我買咧，嗰姐姐話嗱閂曬啦，今日係得我哋嚇，咁啊即 係 獨市啊，我哋全年無休，咁啊好開心啊， 即係你又見阿姐又開心， 又見阿姐又開心啦。 但係以前真係噶嘛，成條街係靜嘤嘤， 係啊，起碼初七初八， 初八初七初八，或者即係初十五先啟 始，冇嘢食噶。 但唔係喎，琴日年初一二出去啲商場都仲係好熱鬧， 咪就係咯，所以我咪就係話有好多其實基本上都係 以前百貨公司咪初四先開， 啱， 可能要賺翻之前 close down 嗰啲時間， 係啊，咁樣咯。當然啦， 我哋電台都照開啦， 照開，我哋更加啦，我哋服務大家噶嘛， 係。 我哋而家系 live 噶 ，OK， 唔系录音噶， 十点 十点十四系冇错。 我哋从来都唔会录。 但系咁啊，譬如我琴日即系去个厕所，譬如有啲清洁工人喺度啊，街上面有啲清洁嘅， 我咪话好多公鬼 警察叔叔去维持秩序，我觉得哇真系好劲啊！你连出边都翻，我觉得应该雇主啊，即系我咁样讲唔知啱唔啱，可能好多雇主唔中意，但系啲雇主应该要俾 triple 或者 double 嘅人工翻工咯，年初一二， 佢哋协调啦，佢哋自己。 獎賞利是啦， 係啦， 我哋就算啦，馬斯你哋私底下俾翻我咯。 唔係，我覺得開工利是一定要有，係啊，即係我覺得利利是是。 要啊要啊要啊！ 或者份生果都開心啊，大家， 大家開心。 冇錯，員工放翻工咧都好辛苦嘅。咁澳洲咧最近佢哋通過一條條例咧，唔知大家作為僱員咧又點睇咧？佢話而家咧就係所有。容許有啲僱員，即係話由而家開始，法例容許啲僱員喺工作時間以外咧，唔使理僱主嘅信息或者電話啦。如果僱主因為咁樣而對啲員工咧有任何嘅懲罰咧，係唔得嘅，係會犯法嘅咁樣。即係總之放咗工咧，你就唔準再喺任何嘅乜電子平台咩 WhatsApp 啊、email 啦，叫佢做嘢可以同佢聯絡咁樣。 得正。 有啲人又話啦， 喂， 有啲僱主就話啦，喂，唔係，因為有啲員工咧，佢唔係翻九五嘅，例如舉個例，喺啲行業，譬如啲 sales 或者嗰啲人壽保險或者咩，即總之佢其實唔係全日坐喺辦公室。咁、如果你九五之後唔可以聯絡佢，其實係好唔即係好唔 practical 嘅，好唔實際咁啦。咁所以，但係而家冇啦，法例已經通過咗啦，即係話。总之放咗工就要放工，你唔可以再又 send 个 message 话听日开会啊咩咩咩咩咁样 啊。我觉得个别嘅法例咧，你又唔可以话即系一刀切嘅，同埋佢就系工种唔同嘅问题咧，我又觉得你唔需要咁样同佢拗。即系我觉得咪就系呢样嘢都系。凭良心嘅啫，系咪啊？就算你讲话哦，呢啲唔系话即系朝九晚五嘅工作，咁你咪自己大家协调咯。 系啦， 但 系总 之 嘅 就系系啦，冇错，即系工作以外，你都需要俾一啲员工佢哋有啲休息嘅时间咯。 系啊，即系我谂呢一样嘢，大家好多老板都尽量唔会骚扰人嘅，老板都系 OK 嘅。 要加一个字就好老板，系嘛？好嘅老板， 好老 嘅 老 板， 好老嘅 都得， 因为佢早瞓，佢早瞓， 定系好老，定系 call 住个好 好字咧都得，睇下你嗰個酷傲界邊。 但係小朋友嗱，你咧就後生嘅，你又未經歷過當年咧，即係我哋咧，即係淨係有電話，咩都冇。電話意思即係仲係有線電話，唔係無線電話，即係嗰個年 唔係啊！我經歷過手屋企咧，就咪捲捲捲捲捲嗰條線嗰電話啦， 撥啊， 唔係撥嘅，有條捲捲捲捲捲一條線咧。 嗰條電話線， 喺度就亦都經歷過手提電話，不過係冇得即係冇得上網啊， 唔係 smartphone， 係 啦， 就咁打嘅啫，係啦，你都經歷過嘅， 都經歷過要用字典揭字典去查字嘅，就咁咯。 即係鼓勵唔到我哋感覺上佢都要細我哋好多。 唔 係 㗎，隔離嗰班先係㗎，隔離嗰班可能即係 YouTube 係最盛行，但我嗰陣時嗰啲網上嗰啲 video 係都仲。 你爭咁遠嘅咩？ 即係唔係爭幾年㗎咋？ 哦， 但係幾年就已經係嗰個資訊爆炸嘅， 係啦，已經唔同曬。 你識唔識用 fax 機啊？ fax 機識。 啊！你識唔識用洗衣機？ 識你應該問你應該問佢哋啊！繼續識唔識查字典？ 你見過車衣機未啊？ 我見過，我因為大陸嗰陣時婆婆係用車衣機車站撳踩嗰只腳，佢嘟嘟嘟。 我屋企以前有個車衣機喎，真係以前啲人啲女人真係識車衣喎， 有一部喺屋企㗎啦。 係咪個個咧？ 多數 我屋企 家裝嚟嘅， 係啊 係啊。 Disman 啊，你有啦，有聽過啦，我都有聽過啊，我都有聽過 Disman。 咁你用過黃頁未啊？ 我有见过本黄页嘅书。 其实咁样嘅 ，Michael 再咁斗落去系一定你赢嘅。 系啦，因为你净 系讲，因为佢系上四。 佢由1930几年开始讲， 你照问啦 ，Michael 大佬，你问啦。 好啊， 我尽量答你啊。 系 ，Ivy 早晨，早晨10:25，红色火灾危险要送信啊！收翻到几蚊 啊？有冇个火信纸啊？ 系咪火 箭 啊？ 点火点火嗰啲，冇话小说里边嗰啲，一声嗰啲咁。 年都諗，全家精神。 恭祝大家庭， 我是梁继章，我祝新的一年都是更好成绩。 我是瑞瑞李丽瑞，最紧要就是要减肥成功啦。 我是马小强，祝大家今年一定要吃得更有型更健康。 我是小杨杨，新一年关心多些家人，爱多些自己家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快活人，祝你跃龙门齐升天。 二台话你知， 表姐新年快乐，龙马精神。 多谢你啊，欧，我就祝你丰衣足食，行运一条龙。 成你贵言，食真系好重要噶。不过我知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同埋长远嘅粮食安全好有直接嘅关系啊。 咦，你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啊？可以参加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上研讨会《零碳之路：都市农业》，会探讨香港嘅农业科技先驱会点样应对土地短缺、恶劣户外环境、交通运输碳排放以及废料等问题为农业带嚟嘅挑战。 我有兴趣听呢个研讨会，几时啊？同埋使唔使预先登记噶？ 零碳之路都市农业网上研讨会会喺2月21日下昼3点到4点举行，你可以上去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台话你知， 好啦，10:30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好干燥，好干燥，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家先咧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会依法在全港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他强调，大家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有闭路电视，例如英国1990年代开始安装，至今有730万部，新加坡亦有90000部，更预算至2030年有超过200000部。萧泽颐引述新加坡警方话，很多市民都希望居住地点安装闭路电视，目的是防罪和灭罪。他说警方会非常努力，期望市民开开心心住在安全地方。萧泽颐朝早到沙田车公庙，被问到农历新年期间警方发出了多少张违例泊车告票，他说暂时未有统计，重申警方希望借此减低严重伤亡意外，在尽量可行情况下会行使酌情权。农历新年期间，深圳湾口岸和罗湖口岸分别通宵和延长服务，应付过关客流。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见到整体运作畅顺，形容今次是好开始，在取得数据和经验后，可成为日后延长服务或24小时通关的参考。刘国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可考虑往后大时大节，例如中秋、端午、十一国庆等都可以继续延长服务。他认为如果通关配套更便利，旅客即使不过夜亦可以在港逗留夜一些，商户见到人流较多亦会延长营业时间，对经济有帮助。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说，中国经济挑战和优势并存，基本实力毋庸置疑，而且还是不断增强和巩固。尚达曼在年初一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举办的新春团拜上表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过高，消费者信心薄弱，以及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是不争事实。虽然当地政府已经着手解决，但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来克服。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并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 在电动汽车和工业机械人等工业领域，中国拥有强大的生态制造系统，并拥有出口竞争力。尽管中国整体劳动力已经不再扩张，但是人才仔仔，包括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仍然增长的熟练劳动力，是中国的强大优势。他说未来五年中国将占全球经济增长总量大约两成。尚达曼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周围有源源不断的机会，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直到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今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客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其实每一个法例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的。刚才讲到澳洲就是有一个放工不准找那些雇员。另外意大利这个城市这个法例叫做城市30，你估计城市30是做什么的？刚刚推出 城市30就叫做 新计划。 OK， 30岁可以拿钱。 不是一日做30个钟头的 事。 你 很傻。 这个是意大利。 一日30个钟 头。 其中一个城市就不是成 一个星期做30个钟头， 我咪就系一个钟一个， 你为一日啊？ 系 咩？一个星期我讲， 一日做30个钟， 我就一个星期， 好 事 成 双。 一个星期， 其实呢个计划咧，有啲好多嘅职业司机好不满。 职业司机啊， 因为佢话而家开始呢个城市要个安全嘅城市， 吓 30km/h， 冇可能 限速30。如果大家喺香港生活咧，你知道香港最慢嘅地方咧， 50， 除咗医院区。或者啲學童區除咗之外，係正常係50嘅，一般道路係50，但已經好多人覺得咧，50咧真係好難捱， 真 係 好矮爛嘅，其實50 好矮爛嘅50。咁你諗下30， 隔離跑步嗰人都快， 係啊，踩單車都快喎。 即系踩单车嘅第一针，你就顺。 嗱，但系我咁讲，如果佢真系成立咗城市三十，咁啲人就会因为喂我踩单车都快过你啦，咁我就唔揸车啦，变相啲。 佢会唔会想喺上面 的士司机？的士司机凭自然搵生意嘅，即系生活噶嘛？佢点可以？哦，咁我唔揸唔得。 对唔住，我想问嘅系咪净系得的士司机限速啊？ 唔系，全部人都 全部人都限速啊嘛！ 成个城市啊，都系叫城市三十。 拖慢个城市嘅节奏。 节奏。 我又觉得嘅就系喺欧洲嘅城市，其实真。 真係冇乜所謂，因為佢哋不嬲都好慢。 星期六下晝都， 因為係就佢哋就係講話慢活啊嘛，就係、是、來自意大利啊嘛。 但係三十喎。三十，大家谂下，即系如果架架车都三十， 如果架架车都三十嘅时候，你又唔会觉得特别慢嘅、你唔会觉得系咪啊？呢个系个比例嚟嘅啫嘛，即系相比其他嘅人， 可能 你觉得佢快，你 对于香港人嚟讲个节奏系真系相距太远。 你已经讲咗啦，就相比香港人啊嘛，但系如果你话全个城市你都系咁嘅时候，就冇嘢噶啦。 系，如果意大利人 就 可能唔系， 意大利人梗系啦。咪咯， 成個節 奏，尤其是歐洲城市，係啊，你唔覺得你有時你又專登要飛去歐洲，你就會感覺覺得好唔方便噶嘛？係，就係佢就係買一個唔方便咯，係咪？你一日只可以做一樣嘢嘅啫嘛，有遠外啲地方真㗎嗰陣時候，如果你喺嗰邊度旅居，你就知道咩事㗎。 同埋咧，我喺度分享過咧，嗰度啲人咧真係唔急㗎。我試過咧喺餐廳咧，我同個朋友叫嘢食咧。成條隊啦嚇，咁我朋友問喺度問，呢個係咩味？我可唔可以加啲咩？咁我話快啲人嚟鬧嘅，佢唔會有人鬧，真係唔會有人鬧嘅， 慢慢叫， 即係冇嗰啲唧唧聲。装下装下嗰啲咯， 直嗰个都系你啫。 我识得人多， 你 我心谂，喂，我猛望后边会唔会俾人闹噶？佢唔会嘅，呢度啲人唔 care 噶，咁样由佢慢慢等。喂，人哋嗰即系会活在嗰个地方咧，你真系会全部人嗰、那个 spirit 系 都 慢晒， 成个节奏都系慢晒落嚟。 系啊， 你我譬如我前排咪去咗东亚，我觉得哇，点解？佢哋大家好似唔係好點做嘢 啊， 好慢，又覺得自己好似點解做啲嘢咁快啊？會覺得即係體驗到香港人個節奏真係好急， 真係好急。 咁有好多嘢嘅，你又要睇下就係點解佢哋可以係咁樣咧？佢哋係福利國家，係啦。其實有好多時候嘅話，都係因為呢一樣嘢而令到就佢哋唔會話我做少啲嘢，或者係我會好似。香港咁樣嘅話，你真係要好俾心機，要做好多嘢，你先至可以。賺到你自己嘅生活費， 都 係 一種生活態度嚟，我覺得 係啊，好多嘢好多嘢令到佢哋嗰個諗法，又或者係個城市嗰個步伐係有幾慢，唔係淨係一樣嘢單一咁簡單，不嬲都係咁。 所以放假嘅時候咧，即係放慢或者即係放唔係放平嘅，即係躺平嘅都係幾舒服嘅。放假嘅時候，你會唔會即係將自己節奏咧由平時好慢好慢好快好快一 turn 慢咗佢？ 我呢幾日係咯，我呢幾日同自己講唔好諗其他，唔好做其他嘢。即係我唯一係攞住部電話做得最多，做咗差唔多一個鐘頭，就係咩？同大家拜年，即係同所有嘅合作過嘅朋友啊、屋企人啊、親戚啊拜年。我又唔係打字喎、我真係會錄條音去， 咁樣好啲。 好啊， 如果有一啲嘅就係你見到不定咁樣轉發嘅，係、 我唔中意呢啲 啦。嗰啲我係 好，嗰啲叫咩啊？ 冇誠意啊， 係啊，冇乜誠意。罐頭 message， 係啊，罐頭 message 多數都係嗰啲商業嗰啲啊，係 啊， 佢都會有噶嘛，即係恭喜你話俾你聽，我哋幾時啟事啊嗰啲咁樣， 我 多數都唔覆噶。 譬如話我收過阿瑞 send 俾我啦，原來嗰個圖咧係隔離電台嗰啲咩死， 唔係佢舉例。 舉例啫， 即係我覺得真係冇乜誠意嘅，擺明都唔係你嘅。 冇錯，我至少我好似阿楊楊咁樣講啦。如果係嘅話，你至少你都要寫佢個名，係咪啊？即係可能係小強，祝你今年乜乜乜乜乜乜咁嗰啲咁樣，我先至叫做係啊。你有心咁樣去恭祝我新年快樂咯。 針住佢要啲乜嘢，就俾佢啊嘛。 你中唔中意我俾你嗰個祝福啊？ 係咩？我睇咗未啦？ 睇都未睇，家長。你咪年三十嗰个祝福啊？ 咩年三十啊？ 因为我年初一都 send 咗个新嘅， 我日日都有 send 俾你嘅。 快睇啊！ 有噶，睇过嘅。 你摆咩？我帮你同佢开年。 你唔好播音乐住，等我睇下先。咩啊？我咩啊？呢个未睇，呢个未失，未睇新嘅未睇。 知啊，好啦。 我而家睇， 即系冇新。 我又喺度谂，我平时 send 咗个 message， 做乜你又唔复我嘅？ 我想你嬲我系咪？我就系唔睇。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urn the music on you. You won't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pro blush. She got Greta Garbo, stand outsid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to take her home. What's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 the throne.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ake a tumble on you. Roll you like you were dice until you come out blu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Knows you off your feet with the crumbs she throws you. She's ferocious 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it pro blush. All the boys think she's a spy.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天使、上帝、魔鬼。有一日在朋友家倾偈，他突然之间笑了笑，话：你知不知啊？我太太早上是天使，中午是上帝，晚上是魔鬼。我听不明白，他就话啦：佢朝头早咧好温柔啊。张醒未醒的时候最有情调了，这个时候好像回到以前刚刚认识刚刚结婚的时候咁甜蜜，是天使。但是到了上班，他是女强人来的嘛，回到办公室哇非常之忙碌，又恶到死又忙，好像是上帝一样。到他放工哇仲惨，情绪由山头掉到谷底，身体又攰，脾气又差，望边个都不顺眼，一同他倾偈就会发脾气，直情是魔鬼一样。他这个说话被他太太听到，砰砰声冲出来说：哦，在朋友面前讲我坏话，你自己呢朝头早神气到死，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你就闹这个闹那个，到放工了好了人又不见了，跟朋友唱卡拉 OK 啊，饮夜啊，玩到夜晚才回来。你啊，朝头早是上帝，中午是魔鬼，晚上是天使，不过你的天使呢是做给人看的，都不是做给我看。这个时候他的仔回来了，跟着男主人又说：哎呀，我仔有一个魔鬼天使上帝了，朝头早叫他起身叫不到的，还恶到死，好像魔鬼一样，回到学校和同学不知道多开心，整个天使，到夜晚又要看这个台又要看那个台，叫他做功课又说不制，整个上帝一样。上帝、天使、魔鬼三个相差好远的角色，哪会想到我们一天里面甚至一生里面随时可能扮演其中一个。当你有爱心的时候是天使，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是上帝，当你有怨恨的时候你就是魔鬼，当你精神奕奕的时候感觉就是像上帝，精神轻松的时候就是天使，当你精神不振的时候就是魔鬼，当你少年飞扬的时候是天使，中年了事业成功就是上帝，晚年顽固不休的时候就是魔鬼。或者我是不是应该随时都检讨一下自己扮演什么角色，我日头对我家人对我同事太尊横了，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我日头太忙碌了，忙碌到没有情趣，是不是应该轻松一点。 可能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是天使、上帝、魔鬼的混合。在神里面有魔，在魔里面又有天使。所以当我见到某一个人好像很恶的时候，或者你都是想想、他回到家会不会对着太太、对着小朋友会变回天使。不理这个冥冥中是不是真的有上帝、魔鬼和天使，我们是不是每一日都要穿梭在这三者之间，可不可以将魔鬼减少，多些做天使。 年初三的早上吓，仲有七分钟早上十一点，仲乜一阵间咧，又会有呢个马老师嘅估估下， 学估嘛， 咁咪同新年有冇关系？ 梗系有啦，今年系龙年啊嘛，讲下龙 哇，好应节啊， 系、 哦、 啊，小杨杨头先好巴闭啊，三个龙字点读啊？你都识 系啊？就咁话你知啦，再讲一次啦。但系你头先问咗个字啊，两个字嘅龙点读啊？我仲未谂到啊。 两个字嘅龙， 系啊， 龙龙龙咯，咪龙龙咯， 龙龙啊， 系啊，龙龙， 双龙啊， 出海， 双双 双 双龙，双龙， 英文个龙字都改咗啦。 系啊，改咗 moon 啊， 系要啦。 喂，好犀利啊，即系中国。 同埋咧，聽講好多地方咧，依家年初一咧，即係外國地方都定為法定假期，幾犀利啊！ 華人太多啦，華人之光，係啊， 正啊， 繼續努力， 繼續 係。 另外都要講下呢個電影嘅，咁啊新年咧，如果大家咧喺屋企咧，即係睇下戲啊， 係啊，呢幾日放假最好喺屋企睇戲， 好多啊， 煲下劇啊， 係 啊，都唔知睇邊套好啊。 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嘅就係，新年係咪應該要講翻啲開心啲嘅咧？ 係啊，我又咁樣諗啊， 冇啦，但係我又咁講，因為咧。你要揀一套開心嘅劇，通常啊都係啲 你 鼓 勵新年財啊， 係啦，即係好大家大眾入口嘅一啲戲劇， 係啊，冇錯。 我又唔想，我想睇翻啲即係有啲 深度嘅 深度少少。 我介紹一套愛情電影，因為禮拜三咧就係情人節啊嘛，係 喎， 係啊，有戀人嘅又好，冇戀人嘅好。 你記唔記得你約咗我㗎嘛，馬家姐，禮拜三情人節， 馬家姐喎， 叫馬家姐， 因為約翻個女性啊嘛，唔想馬老少少有啲核突咁樣。馬家姐好似我落到台。个感觉冇咁难受啊！ okay, okay, okay. 都要开年， 哎呀，正啊！ 遍体鳞伤， 可能佢中意 咧，中意嘅， 我哋都知道嘅。 我啲不为人知嘅癖好啊！ 喂，嗱，你啲癖好我唔知啊，但系今日咧，我见到一篇文章咧，我想问下咧，大家男男女女咧，尤其是阿小杨杨，点解咧？因为你系 仍然单身， 系啦，即系嗰种咧，我系想话你初入情 上 嘅，但系你又应该唔都係有嘅，其實 呢，其實咪有啲暗地裏收埋嘅情人嘅，其實 係啊，有啲 即係明明有嘢話冇嘅啲咁樣， 有達以上戀人未滿嗰啲啊， 而家係冇，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我有咧，我都唔會拎出嚟嘅，因為我試過之前有部分即係有。叫做咩呢？我又唔係特登公開，但係主要有啲人知啦。但係一陣發生啲事啊，或者譬如我參加某啲節目啦，咁佢哋又會去DM 埋我另外一半咁樣，好奇怪，係好奇怪，最好奇怪。所以我盡量都 其實我覺得而家個風氣已經好過以前。 係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同一個女仔拍拖先算啦。如果你做即係唔好話做錯，即係如果你喺個鏡頭前面講過啲説話，或者你喺鏡頭前面做嗰啲嘢係大家唔。有部分人唔中意嘅，咁佢可能會 send 埋個信息俾你另一部，會有啲咁嘅事。 我突然間唔係好明佢講咩，你明唔明？ 我哋一家人呢度一家四口。 唔係啊，咁我之前 等陣我未講完，未講完，未講。 話曬都係錯曬，要認翻佢。 咪咯，我哋你都唔講。 唔係，我 你有冇搞錯啊？你 唔係咁避免啊嘛？ 避咩免？你真係唔信我哋三個啫。 嗱唔係，嗱咩？ 你唔信我都得，你唔信馬家姐就真係我。 我得。 以前啲歌星系唔可以有任何嘅拍拖消息嘅。以前啊，即系当然好耐以前。而家我都几开明嘅，大家 有机会 喜欢佢，一定喜欢埋佢另一半， 系咪先？其实正常咯，拍拖 系 啦，你一定有嘅。我成日见到你嗰啲合照，好似次都唔 同啫嘛， 咪咯，几好啊！来自世界各地咩都有，即系佢几好啊！真 系嗱，李丽睿前辈，你又唔好咁讲啊！我次次工作啊，有影到相合照，我都好开明咁 share 俾佢，我点会收收埋埋咧？即系， 所以我咪讲呢句咯。 嗱、 啊， 今日初三啊，我唔想应节啊。 喂，如果系啱嘅，咪带翻嚟， 系啊， 见 下 面食个饭 咯，倾下偈咯。话 唔定你见过咧，马老 师。你真系唔会话俾我哋知噶？ 都而家首先冇，我到咗有我先再谂下话埋俾你知啦。你咁样讲， 但我想问咧，点解会冇嘅？其实咧，正常嘅男仔咧，即系照计你又咁靓仔啊，系咪先？ 你有冇啲心仪嘅对象啊？ 即系呢一期只系咪同个 有人拉 同个约约你分享过咯？我咁难得先有，唔好讲翻嗰啲问题啦。我哋一阵又。 今日 年初三，我讲啲开心嘢啦。 哦， 唔系啊，都系嗰句，都有句，都有句，我都系想同大家讲多声，因为我好敬重同埋好尊重工作嘅。咁如果大家即系冇话大家，如果知道我之前嘅经历，我系一个即系一段阶段系好磨练人生磨练嘅阶段。咁难得有啦，所以其实嗰啲咩儿女私情我真係唔諗住。 喂，其实嗰篇文章最主要呢就。 係呀，唔好成日把我上台 Michael 大佬，我讲过好多次。 我把你做得唔 好就把我上台啦。係咪开开心心，唔好讲啲令我咁尴尬嘅事。 佢即係话男朋友。男朋友对女朋友有冇啲衣着嘅控。 有啦。 即係例如佢举例，男朋友呢多数都唔鍾意女仔，女朋友呢着 太性感嘅。第二咧，尤其是一啲唔係性感，但係嗰啲叫瑜伽褲啊，哦、即係嗰啲咯。即係你會唔會啊？即係 我記得我哋有討論過，我記得我同你嘅立場係一樣嘅。喺瑞瑞就覺得我哋好 咁 記得，係啊，唔知咩講去沙灘著得好暴露得唔得？我梗係唔得啦。你都話唔得㗎，我記得你話。但係瑞瑞話搞錯，你哋咁保守㗎。 係啊，去沙灘啊嘛。其實如果你對方係根本已經係有好嘢嘅，點解唔攞出嚟俾大家分享一下咧？ 作為一個好嘅男朋友咧，你都唔想女朋友。因为着得小布而得到人哋嘅注目之后有其他俾人咸豬手， 因为人哋嗰啲注目咧唔系咁干净嘅，佢嗰啲注目 系啊， 即系佢唔系用欣赏嘅角度， 系啊，用啲系咯，主要有 其他 非分 之， 你哋代入自己啫，我 唔系一定系代入其中一个， 唔系嗱，呢、 這 个要帮 Michael 大佬反驳，因为大家都系男仔，大家都 明 嘅，系咪？大家都明嘅，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女朋友俾人咁样望住之后，如果你唔喺佢身边，佢会突然走埋嗨你啊，调戏你啊， 报警 咁啊！地铁站成日都发生啲事噶啦， 谂多一步咧， 咁你梗系为免避免佢会发生啲事，唔好啦，尽量。 但马老师你冇问题，即系你觉得 真系冇问题，性感系性感咯， 唔系佢性感得嘅，佢一定系对自己好有自信。 你会如果我系男仔，我会好骄傲嘅，真。是哦、 因为 我真的有见过，有见过有一些就是男又咁靓，女又咁靓，真的堪称一对逼人。我想相信他哋是 model 嚟嘅。 你话 咁两个都去到有 某啲嘅 就系都好少步，因为我哋去嗰个系 Nude Beach，、 哦、 你去到佢哋、哦、哇，即系哇黐线，你简直就系、是、哇个眼光离唔开佢，你明唔明啊？ 佢系咪着男性嘅 bikini 啊？ 冇啊！ 你知唔知有隻男性嘅 bikini 噶 ？Beach 系 冇 啊 ，New Beach 系乜都唔着， 裸体海滩。 男又靓，女又靓，我觉得真系好 OK。 夜晚嗰啲波梗系性感啦。 系啊， 你去波唔性感？ 唔系，我只系觉得嘅就系，如果你嘅另外嘅一半系女仔啊吓，如果你着到咁样嘅话，佢要咁样，佢对自己咁有自信，自己个身材， 你就唔好阻佢啦。 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你不如好好地咁样去由得佢去咁样做，系啊。 如果我个女仔，你个男仔咁屙讲。我会觉得你好窝囊嘅，即系，唉，好烦嘅。 我都系坚持要保护另外一半。 我都明嘅，但系你嘅保护， 唔该，马家姐，你唔该，帮我甩翻条颈巾，戴翻个手袜， 唔好俾人哋见到条颈， 冚翻个口罩啊，唔该。 为咗市容，为市容问题。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恭喜发财， 发 财， 发财！福寿与天齐， 庆贺你今年快乐， 年年都 有 成条龙咁样， 都好似今。 我听到你话衰衰， 唔系啊，衰衰啊！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 乖乖， 祝自己学业进步， 阿高长大， 听教听话， 唔使攞零蛋。 好啊，你翻嚟做咩啊，杨洋？ 我翻嚟教功课同埋上你堂。 你上个礼拜冇翻会， 系啊，成日都缺席。 佢识上个礼拜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 系啊，你唔知咧，参加 校 际 朗诵比赛 啊，朗诵 比 赛， 校际唔知咩比 赛，校际朗诵比赛。 大家咧今日咧初三，我哋翻嚟补课， 系 啦，今年咧就 系 龙年，讲啲关于龙嘅嘢， 龙 year of 龙， 系啦 ，year of 咩话 ？year of 龙 ，year of，OK， 龙。你哋觉得是咩嚟嘅咧？ 天子， 皇 帝，皇 帝 系啦， 系 神话。 十二生肖入面唯一一个唔系活喺呢个自然界嘅动物入边。 中国 系 嗱，以前咧有四种灵兽，龙系其中一种。 麒麟 啊，仲有咧？ 麒麟、龙、 凤、 凤系咯，凤系咪啊？ 凤系咪啊？ 凤凰， 凤 凰， 凤凰， 仲有一种 凤凰， 燕翠啊， 燕翠， 系咪燕翠？ 咩 人 嚟？ 燕翠 啊， 燕翠啊，燕翠， 你浸翠啊？ 貔貅， 唔系， 青蛙，唔知我仲有一种 嗱，类近嗰类噶啦， 即系嗰啲嘢嚟噶， 嗰类嘢， 哦。 是咩啊？ 咁咪就 系、 是、诶 乌龟， 真系噶， 系乌龟 四大灵兽啊！ 灵兽嚟， 你都占得席位， 系啊，我占得席位啊！ 你系噶 嗱龙咧， 咁我哋呢个边个系边个？我系凤凰咧，定系 我系麒麟啦？ 我发觉佢有男仔女仔， 系啊有啊， 凤凰系女仔嚟噶， 咁啱喎，呢度四个人喎， 咁男仔叫凤咩啊？ 乌龟啊？咩话？凤咩啊？ 你话女仔系凤凰嘛？ 唔系啊，即系 感觉上 系兽啊，或者系啲咩？你觉得系有女仔同男仔 有性别 噶？ 系啊， 龙咧其实咧系集九种动物于一身。 哇， 九似啊，即系佢有一种说法咧，九样 似鸡爪， 系啦，鸡爪啱。仲有咧， 鳄鱼， 嗰个嘴嗰度， 唔系错， 身个身，冇鳄鱼系咪？ 冇鳄鱼， 蛇。个身可以蛇身， 啱啦！ 鱼鳞，鱼鳞， 啱啦！ 哇，系好犀利啊！你 仲 九种啊， 九种嘢，你 曱甴酥，曱甴酥， 冇曱甴你， 我啲唐虱，唐虱要 唔要？佢嗰两条苏系刺啊，唐虱啊，系啊，嗰啲鱼咧， 做咩？嗰啲系咩嚟噶？其他嗰剩翻嗰 啲啊？眼金鱼，大眼金鱼， 嗱， 佢大眼， 全部都系吉祥嘅嘢嚟嘅。 都唔系，即系佢 只有 一样嘢。头先你第一样嘢系咩话？ 鸡啊嘛。 鸡爪， 鸡爪啦， 系啊， 鱼鳞， 虎 啊， 虎 啊，鱼鳞， 有冇虎 啊？冇老虎， 冇老虎啊， 同埋蛇嘅身， 仲有啲咩嘢啊？有个角， 系啦，角似咩啊？ 个角似 鹿， 系啦，鹿角又啊，好犀利啊！佢放完假翻嚟， 系啊，成个人 醒咗， 耳目一新啊！ 系啦， 咁仲有边几样？ 眼啊，有冇眼啊？ 眼有份， 眼似牛， 佢突咗出嚟， 突咗出嚟 嘅北京狗， 北京狗。 北京眼 狗 眼噶，系啊， 嚟 佢成粒走出嚟嘅 龙眼， 唔系鱼眼， 系虾只眼。 哦， 系啦， 虾眼系要煮熟先会突嘅。 系 好，唔好拗啦。仲有咧个口系咪？ 系个口似乜嘢？ 个口似鳄鱼咯，我觉得似鲨鱼。 唔系 泡泡， 唔系你要睇翻中国古代先得噶。狮子中国古代冇啊， 虎咯， 虎咯， 虎咯， 唔系 佢个嘴都长 出嚟 出嚟噶嘛。 咩啊？佢头先讲鳄鱼嘛，唔系嘛？ 唔系啊，老虎又唔系啊。 系啊，系而家有冇 猛兽嚟噶？有噶，唔系猛兽嚟。 猛兽乱 夹住，我知羊， 羊点会系咁啊？ 系啊，一系马，一系牛。 牛， 我头先都讲系牛啊。 牛， 你有讲咩？ 我有啊。 哦，对唔住，收。 但系我 话 系牛， 系咪牛啊？ 唔使逼。 牛啊，牛或者马。马面。 我仲有咧，仲有咧， 仲有咧，仲有咧。 仲有 边个话条尾？条尾。 面啊，系喎，条尾有冇啊？ 条尾冇粉。 冇粉啊？ 仲有啲咩拍子啊？有 啲 拍子啊？ 仲有啲咩我哋未估啊？ 眉毛 系咯， 个肚， 个肚， 鱼鳞， 曱甴， 须似乜嘢？ 须 似乜嘢？ 系啊，即系耳仔都有， 耳仔都有， 似狗， 唔系， 耳仔似马骝， 耳仔 长颈鹿， 你 大笨象 就我买大笨象，只耳仔咁大块。你有冇见过只龙？ 大笨象只耳仔， 喂，你见过龙咧咩？ 羊唔系， 冇羊粉。 系咩十二生肖入面噶？ 即系 老鼠，老鼠， 冇 猫猫 牛，即系 又 牛 又 系 似牛， 系啊， 哦好啊， 咁头先眼系咪系咩啊？ 我系虾， 眼系虾， 啊系 苏系咪都系虾？ 唔系 龙虾， 苏虾唔系苏系似人嘅苏 啊，人边有咁嘅苏噶？ 人嘅苏边有咁噶？ 我唔知啊，有啲有嘅，少有啦，即系嗰啲咧。 一條啊，攣下攣下咁樣， 態度好少少啊！ 冇，因為估唔到啊。 係咯，咁啊，初三一團和氣，一團和氣。 哦，你一團和氣嗱，就係九樣嘢啦。我講一次嚇，角似鹿，個頭似牛，眼似蝦，個嘴似驢仔，佢就話，你就馬都似。个腹就似蛇，鳞咧就似鱼，足就似凤，须似人，耳 咩似凤话？ 足啊，只脚啊，只鸡啊， 只鸡， 只鸡啦。好， 好啦，俾你过啦，马老师。 嗯， 哦，唔该晒。 就凭你，佢挑战你啊！ 你由佢啦，好戏在后头，而家先搭三 次招。 好，继续。 龙你哋联想起啲乜嘢㗎？ 龙咁威， 想起咩？ 龙的传人， 系龙血龙于水， 黄鸡， 生意兴隆， 黄鸡，龙马龙马精神，龙凤飞舞，龙行达达， 龙情蜜意， 龙咧。全部咧，其實你頭先講咧，都係啲好嘢， 係，但龍有冇唔好嘢㗎？ 有啊，你龍㗎，即係啲阿媽成日鬧我仔， 你出去， 叫你做家務啊，仲打機，你龍 㗎。你就係你龍㗎，我叫你出嚟你龍㗎。 第二時嗰啲女朋友都咁就講啊，龍咁多嘢嘅話，你咪龍啊！ 你龍㗎，係 咪？ 龍基本上咧都係好嘅。 係 咁皇帝咧，以前個皇帝啊，即係黃色個皇啊，原始初盤古初開嘅時候咧。據講咧，佢都係黃龍化身嘅， 哦，係 黃色嘅龍化身嘅， 因為黃色就係代表住天子啊嘛，係咪可以入立亂用咁啊？係 啦， 老師啊，外國嗰啲龍色噴火㗎，好犀利㗎， 噴火龍 係啊， 你去英國讀書啦，係啦，係啦，係啦， 佢係恐龍 ，dragon 啊， 阿飛哦， 佢解得到。 恐怕喎， 所以而家唔可以用 dragon 呢個字噶啦。我哋中國嘅龍係 loom， 咁咧話説咧，嗰時即係盤古初開啦，成日都有水災嘅喎。咁佢又搞掂咗好多嘢啦，皇帝係啦，然後咧就整一個鼎啊，三腳嘅鼎啊，咁啊整咗啲龍喺度啊，咁就諗住開光啦咁樣。突然間你估發生咩事啊啦？ 只龍飛出嚟， 飛出嚟之前咧 個鼎裂咗， 你啊你。 其中有嗰隻龍唔夠力，因為你有三隻頂，三隻龍啊嘛，有個頂啊嘛， 係 咪神話嚟㗎？ 神話， 即係劈咗個頂度。 嗱，類似啦，突然間咧，好太陽，突然間烏雲密布， 哇！突然閃啊， 喺度龍飛咗出嚟， 哇！ 喺度龍飛咗出嚟，咁啊，皇帝咧就知道，覺得佢自己原來咧條龍咧。老天爷要接走佢啊！ 哇！ 佢即刻跳上只龙嗰度， 骑龙 系骑 龙， 骑龙 难下， 唔骑龙，我唔会骑龙，我唔骑啊，唔骑龙啊，所以就有唔骑龙出现啊！ 佢骑啊，笑骑骑咁骑， 就飞咗上天啦！ 咪好多人咧就都想飞天噶嘛，你估佢哋做咩啦？ 一齐跳上去。 系 咩？其他人你讲嘅其他人 想骑龙，咁佢点做啦？ 摘佢啲鳞片， 掹住佢条尾嘅凤爪咯， 争少少，掹住啲须啊， 捉住啲须啊，哇！ 系啊， 点解要咁啊？ 食咗点算啊？ 爬上去咯，结果咧发生咩事啊？ 跌落嚟咯， 系啦，你话你好叻喎，砰砰砰， 全部跌， 因为有地心吸力噶嘛，牛顿讲噶， 有几难 ？Newton's first law 啊？ O.K. 你咁巴闭咩攞啊啦？你又似你话个龙须跌咗落嚟，后来传说变咗乜嘢啊？ 龙须糖 变咗龙，同龙须嘅有关嘅，一座山变咗一座山， 唔系 咪变咗啲植物啊？ 系啦， 植物系嘛？ 最近 变咗植物啊？ 变咗植物，变咗稻草， 龙须根。龙须花 变咗系咪啲吉祥嘅 龙须种子？有冇龙须两 个字㗎？有啊， 我知发龙须， 去撞嚟撞去都撞唔埋。系中药嚟嘅，变咗中药系 有个龙字㗎？ 有 龙边 冇 冇龙边噶？ 我知。龙， 你咁巴闭，你去做执药嘅时候， 师傅应该龙 边。 阿师傅睇一睇佢唔好教啦，算啦，唔执俾你。 唔执啊！ 冇听过喎。 龙咩啊？ 龙须草， 草哦， 冇 听过。 你头先冇讲龙须草咩？ 冇，你话龙须花、龙须叶， 哦，龙须草， 系龙边你都有讲，就系冇讲龙须草。龙须草有咩好 咩噶？ 长寿 清热解毒， 长寿 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 系啦， 好似有饮过。 真系噶， 真系好似有饮过龙须草。 你饮嚟做咩？ 咪清热解毒咯。 系啊，一路上火嘛。 上火，想见得上得太多你嘅糖。 因为冇女朋友咧， 所以要搵龙须草。 好， 饮龙须草。 嗱，呢样嘢咧对男士都好嘅。 系咩？ 壮阳？ 唔系， 男士唔系个个要壮阳。 唔系啦， 唔知啊，系补肾。 因為有啲男士咧夢遺嘅成 分， 就係即係搞搞佢，係啊，呢啲係生理遺失、衛生常識。 你自己都驚咧， 唔係嗱你話我驚， 可圈可点，我惊咩先？ 惊你头先讲，你要食咯。 搞错嘢，卫生食食， 卫生食食 啊！唔紧要啦，你我你唔好咁样，你咳啊，你小心啊，你 保重身体啊， 保重龙仔。 嗱，头先咧佢讲咗啦，三个龙咧点读啊？ 搭啊， 嗯，搭系咩意思啊？ 即系好多条龙一齐飞啊！ 嗯， 龙腾献瑞啊！ 嗯， 但系呢个单字有冇用嘅？ Okay, 即系有冇其他成句？ 好少嘅，好少用 嘅。我都系第一早几日学咗呢个字。 我真唔识喎。 两个龙又系咩咩字咧？ 马龙， 我先讲啊嘛，双龙嘛，快啲读啊！双龙，双龙，双龙， 双 龙， 双龙，我哋系 错， 即系 双龙。 错， 但系有呢个字噶， 有 有 有有， 点样啊？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 龙 啊？定系左右？ 左右 系咯，有乜字？ 写到手抽筋。 喂，如果你改个仔个名叫呢个字， 马龙龙， 唔系啊，叫龙达达啊，写到佢 咪咯？ 达即系三个龙咧，就好似个品字咁。 系啊， 上边个 三，你嘅左右啊嘛，两个龙 系 唔识啊？ 读个秒字， 秒啊， 系啦，叫飞龙啊，飞龙咁解系啦。咁又再问多你哋。龙呢个字咧，查字典查咩部首啊？ 难字检查嗰个咯， 系啊系啊，有难字典噶， 系啊，你搵 就 系 查 个 龙字咯， 系 咪查龙？ 就 系 龙字咯，冇部首，冇部首噶， 唔系龙， 龙字就 系叫 部首啦， 咪系咯，系 啊， 你系难字检咩？ 唔系 难 字， 系直情一个龙字查龙。 嗱呢啲咧，你问过前几年出世嗰啲新时代奋斗者唔识嘅佢哋，我因为我先用过查字典嘅， 因为而家唔使查字典， 冇啦，而家都唔使查。 好，有人做一句关于龙嘅吉祥嘢，唔准夹稳。 冇啦，新年流流压下稳啦， 我俾你压啦压啦压啦，边个先啊？ 我祝大家行运一条龙，日日更加红。到你啊嘛， 你两个就哈哈哈哈哈， 鸿运当头。 冇个你个头喎，咁 样红咩啊？鸿运当头，因为佢接龙啊嘛，我哋 要 玩接龙 啊，系啊，好啊，玩接龙， 当头大红大紫紫， 你拖到个音咁长，你就以为你估我唔知你想点啊？ 系 你讲耐啲， 大红大紫点知咁简单？ 好嘢！ 你唔想我押韵啊嘛？ 系啊， 讲咩得啦？ 我押韵嘅，睇下押唔到先。龙年搭搭搭立搭搭，唔好食咁多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咁就有个好好好嘅睇拍拍拍拍拍， 几好啊呢个！ 好嘢，好嘢，好嘢！音乐 真系想 rap 噶啦我，我真系想跳舞，我真系想除衫。 老师，你可唔可以作一个示范题啊？你自己一个龙字，你都要作噶。你是老师嚟噶嘛？你要好过我哋个 level 要高 啲 啊！系啊， 唔准押韵，唔准用英文， 冇错。 仲有唔准乜嘢啊？ 两样啫。 唔准用中文， 要用西班牙话。 西班牙话。 Hola hola， 真系唔识啦，西班牙。 你快啲做啊！ 时日龙年年初三，祝大家开心游岸堂。 切， 全人类鞠躬， 以为啲乜嘢咁精细巨献呢？ 好，初三我哋相艺冇吓，我哋一条和气一条和气。 系啊，我哋再继续啊。 好， 好， 嗯，我睇翻 有关于龙嘅嘢。 好， 嗯， 汉高祖啊，刘邦， 嗯， 你知唔知？嗱，佢媽咪就係即係佢媽咪啦， 佢媽咪即係佢媽咪， 係啦， 即 係漢 auntie， 劉 auntie， 係啊，劉 auntie， 劉邦唔係項羽啊， 哦， 係啊， 漢啊，佢話 漢啊嘛， 啊係，你知唔知咧？阿劉邦咧，佢媽咪同邊個生噶啦？ 哇， 咩啊？你講 佢媽咪同佢爹哋生嘅咯， 係啊， 唔係佢爹哋係咩？唔係一個人嚟嘅， 嚇 龍嚟㗎，係一條龍啊！ 龍啊， 相傳係一個龍， 係啊，相傳係一條龍啊！ 哦，真係龍， 佢真係龍種喎， 佢都好開放。 有咗嗰條龍有咗啊？ 係咪中國人獸人獸結合嘅第一個？ 我唔知道，系神话嚟嘅， 神话啫，神话啫。 好啊， 就生咗阿邦。 系咪喺梦中咁样噶？即系谂起咁样，唔知点解突然 受圣灵感动 咁嗰啲啊？ 我唔知道啊，佢有咗咯。跟住咧，你知唔知啊？刘邦系点样生出嚟嘅？ 身怀三年， 飞出嚟嘅， 唔系 喺格拉底， 喺个口屙出嚟嘅。 佢係一粒龍珠咁吐佢出嚟，之後再 咪攞出嚟 醃佢七十九日咁樣。 你做乜醃佢啊？ 唔知啊， 因為佢未咩嘛，一粒珠。 咁佢生出嚟係人定係龍嚟㗎？ 係人啦、 啊，生出嚟已經喺邊度生出嚟啊？ 咁咪正常咁生？ 點樣生出嚟？ 喺個鼻哥？ 唔係， 係咪有窿嘅地方？耳仔窿？ 樹窿？喺个树窿度爆出嚟， 唔知啊，谂唔到啊！ 我知， 突然之间出嘢， 唔系生出嚟嘅，系条龙飞嚟嘅，担嚟。 唔系佢妈妈， 佢要怀胎嘅，系咪？ 系啊，怀孕嘅，佢妈妈同条龙即系 咁点样生出嚟啊？ 就系问你点样生，生 出嚟， 呕 出嚟， 唔系 啊， 剖腹 哦， 剖腹， 以前啲人识剖 腹，佢开放噶啦， 我都边 可 以剖腹啊？ 人嚟噶， 扎吉， 佢咪外星人啊？ 系啦。有冇咁勁啊？ 咁你有麻醉啊？ 統一天下咯，幾百位係啊，幫我報到啊！咁佢生出嚟跟住點？ 咁佢講乜都得啦，佢公眾天下， 係咯， 佢話俾人聽，我就我麻我擺 條龍，係龍， 龍之子係啦， 龍之子 跟住。好巴閉，你真係劉邦噶啦，好犀利噶啦 ，OK 啊 ，OK 巴閉啊 ，OK 巴閉啊， 係啊 ，OK 巴閉啊，有啲都勁嘅，有其他 咁點 啊？生命啊嘛，跟住咧， 係跟住你覺得佢哋會發生咩事啊？嗱，即係阿劉邦出世， 同邊個發生咩事？ 唔係阿劉邦， 劉邦自己本人係咪 出世咪山搖地崩嗰啲啦？係嘛？ 發生咩事啊？有彩虹見到， 有條龍，一條龍飛落嚟， 佢去行山啊！ 嗯， 見到條大蟒蛇啊！ 哇 哇，你覺得佢會點做 啦？佢唔驚個 蟒蛇 驚咗佢， 過向佢谷。 大王你好， 唔係，佢嗰陣未做王噶。 我知佢係龍啊嘛，咁咪混埋一齊咯，龍蛇混雜啊嘛。 龙生出嚟嘅， 但佢唔系 有龙嘅基因噶。 咁你见到条大蟒蛇啊嘛？你而家问我条大蟒蛇又点样系咪？ 左路啊，条蟒蛇 绑 住佢条， 一脚踢开佢， 唔系 屠咗条蛇佢。 系啦，攞把刀，擦， 整蛇走。 系啦，攞咗个胆出嚟，攞咗个蛇胆出嚟。啲人咧觉得佢咧，哇呢个人好 犀利， 就发明咗川贝末啦。 原来系咁嚟嘅。 伊咳兽， 今日要食翻杯。 养下条气，你睇马老师而家条气几唔顺， 戳住 条气。 对唔住，马老师。 阿田国阳，下礼拜你放假一日。 如果有天迎面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现，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露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生机，叫哀伤都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 因为新冠疫情停办四年的贺岁杯将在明日年初四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世界明星队由17名传奇球星组成，包括巴西的李华道、西班牙的佩奥尔、大卫韦纳、意大利的托迪。至于香港明星队的球员，包括陈伟豪、陈少琪、山道士、李建和、欧伟伦等。赛事明天下午5点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世界明星队球员前英格兰国家队门将大卫詹士在记者会上说，参与贺岁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又承诺每名世界明星队球员都会落场。香港明星队球员前港队前锋陈少琪说，球队准备得不错，今晚会早点休息，明日踢一场好比赛。今次贺岁杯赛事门票除了公开发售，大会亦透过仁济医院免费派发给中小学生和基层家庭。农历新年期间，深圳湾口岸和罗湖口岸分别通宵和延长服务，应付过关客流。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见到整体运作畅顺，形容今次是好开始，在取得数据和经验后，可成为日后延长服务或者24小时通关的参考。刘国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往后大时大节，例如中秋、端午、十一国庆等都可以继续延长服务。他又认为，如果通关配套更便利，旅客即使不过夜，也都可以在港逗留夜一些。商店见到人流较多，亦会延长营业时间，对经济有帮助。在多哈举行的游泳世锦赛，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力压意大利队和美国队摘金。19岁的潘展乐在第一棒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由潘展乐、桂新杰、张展石、王浩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11.08的成绩夺金，由第一棒的潘展乐以46.80的成绩打破由罗马尼亚名将波波维奇保持的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同时亦刷新游泳世锦赛赛会纪录和亚洲纪录。奥运冠军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以4:01.62摘得银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兆康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一带只系车多啫。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兆康港铁站对开咧，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而家一带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咧，深圳湾口岸今日至到年初四咧，系都会通宵通关。口岸到时会有通宵巴士服务 ，NB 二号来往深圳湾口岸至到元朗站同埋天水围站 ，NB 三号来往深圳湾口岸至到屯门。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隧收费广场方向香港、尖山隧道出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新光酒楼方向梨木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嘅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嘅家庭关系为辅，讲述咗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嘅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弃塑胶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手用品和胶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快活人呢个农历年初三，继续同大家讲下电影啦、剧集啦等等啦。咁我睇咗一套美国嘅紧张嘅电影，叫做《Ambulance》啊，中文亦叫做《十字冲锋车》。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其实呢一套电影咧系改编2005年一套旧戏，一套荷兰电影同名嘅。咁講啲咩呢？就係話呢，有幾個嗰啲叫銀行劫匪啦，咁打劫完之後呢，喺走嘅過程咁通，即係嗰個叫警鐘響咗，於是啲警察全部嚟晒圍住咗，佢走唔到，唯有呢就落返停車場。咁咁啱呢個時候呢，有一個受傷嘅警察呢就啱啱上咗個救傷車，咁於是成班賊就上咗個救傷車，車上面呢有一個女救護員啦，有两个贼啦，同埋一个流紧血，即系叫做受咗严重枪伤嘅警察啦。咁咧就做咗一套戏啦。咁呢一套戏咧足足成2个钟头嘅。咁啊见影评咧都话啊，以前嗰个旧作咧，荷兰嗰套咧系得76分钟就会紧凑啲。如果佢拖咁长咧，咁要加好多嘅枝节啊，同埋一啲嘅撞车啊、追车嘅场面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飞车场面，即系马路上面咧警车咧几架围住佢，跟住佢又砰又撞开一啲嘅路障又走嗰啲咁。戏里边好多呢啲镜头，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嘅话咧，就会好 enjoy 啦。但系咧，我就会略嫌咧，哇！即系2个钟头里边，好多好多啲呢啲嘅飞车啊，撞嚟撞去嗰啲场面，咁同埋亦都有啲人咧就话，里边有啲情节咧系几好好难令人入信啊。譬如话嗰个警察，因为佢已经受伤啦，咁嗰个女救护员话佢就死噶咯，你一定要俾我做一啲嘢去救佢，咁就打咗电话，即系视像电话俾一啲医生。个医生教佢即场帮佢做一啲嘅小手，其实都唔系小手术嘅，即系要割开啊，揾子弹啊咁。咁啲人就会觉得喂，系咪咁儿戏啊？即系因为女救护员虽然佢有少少救护嘅常识，但系冇理由会识得真系同佢做一个大手术嘅咁。成套咧系紧凑嘅，但系我觉得可以再剪得浓缩啲，少一啲嘅。嗰啲撞車啊，飛嚟飛去啊嗰啲，因為睇睇下咧，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悶啊，嗰啲飛車嘅場面，如果少咗咧，成套係幾緊湊，亦都講到啲人性啦。因為其中一個打劫嘅賊咧，佢去打劫，因為佢太太患咗癌病，佢冇錢，咁佢揾一個即係叫做兄弟啦，喂，幫幫我借錢喎，錢又冇得借噶啦，因為你跟埋一齊去啦。咁其實佢有少少被逼嘅，咁就講下佢到底處於呢個天使與魔鬼點樣？佢其實個心係唔想去喺車裏邊，佢有時會係扮演一个天使的角色，即是帮个救护员，即是帮他一起去做那个手术。咁咯，戏里面最后的结果就不在这个剧透了，就叫做 Ambulance 十字冲锋车，啱啱睇到的。好，我交俾阿Yu Yu。 好啦，咁其实呢我在年我咪年30晚呢已经睇咗一套我自己都好期待嘅一套电影啦。咁但係因为我就觉得我哋今日係初三喎，似乎讲呢啲咁样嘅题材嘅电影又好似有啲唔啱喎。咁所以呢就喺琴日呢就哇鑑生呢就真係哇搵啊搵啊搵啊，竟然呢就俾我睇咗有一个纪录片，而我本人真係 覺得非常吸引和好看的，就叫做流行樂最傳奇一夜，一個半鐘。其實呢一講的話，如果是出生在那些80年代、90年代那些，當然如果是年紀太小的話，可能對於那一班的巨星基本上一個都不識的。咁如果係大家都仲記得喺85年咧，喺美國啊，混集咗所有喺當時得令嘅一線嘅樂壇巨星，為咗正在承受緊嘅就係一個饑荒嘅一個非洲咧，希望可以幫佢哋籌款嘅，喺一晚之內就錄製咗有一首歷史性嘅歌，叫做《We Are the World》。 哇！ 前後係咪應該值得睇啊？裡面嘅花絮、點滴、由首歌嘅籌備，以至要揾啲咩嘅歌星，點解要佢哋能夠放低所有巨星嘅自我，不收分文系贡献自己，就喺一晚里面为咗做好呢一件事。咁喺里面你见到有好多当时得令嘅歌手咧，粒粒咧都嗰阵时候一定系噏得出嘅。咁对于我呢一辈嘅人嘅话咧，因为吸引力系非常之犀利，因为我系听呢一班歌星嘅歌长大嘅。好啦，咁当然啦，由 Quincy Jones 啦，仲有就系 Lionel Richie 啦、Michael Jackson 啦，同埋有 Stevie Wonder， 佢哋就负责牵头写歌啦。 哇！ 你谂下由边啲人写歌啊？梗系揾金牌监制 Quincy Jones 啦。咁佢出得嚟嘅话，就梗系 Michael Jackson 啦。你可以见到嘅就系、哇，其实真系好劲。首歌要写啲咩嘢啊？用啲乜嘢嘅 preference 啊？又或者系应该要点样啊？系咪写到要好似首即系咩歌啊？等等。其实大家都真系要喺里面嗰度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即系互相嘅帮手。嗱、首歌由点样创造出嚟嘅咧，已经好吸引啦，系咪？咁就由 Lionel Richie 啦，同埋嘅就系 Michael Jackson， 就即系喺佢屋企嗰度哼哼下哼下，跟住又弹下琴，咁就首歌就开始有个初型啦，等等，都决定边个人有份单头唱咧。如果大家有听过 We Are the World， 有啲系单头唱嘅，但系大部分嘅咧就系喺 chorus 之后嘅话咧系合唱嘅。咁你点样去揾一啲单头唱嘅？叫得呢一个嗰、那个又会唔开心？ 系啊，仲要点解佢唱先过我？ 冇错啦。點解佢會多一句，或者係我只係唱幾粒字咧？ 三秒鐘 係咪？你啲全部都要夾嘅。仲有，如果你係唱歌嘅，你要知道嘅就係、雖然我就係諗住我 list 咗呢一班嘅巨星，佢哋要唱啦，佢哋嘅 key 要夾。有啲嘅 key 係唔夾嘅話，佢哋係唱唔到嘅。錄音嘅時候點企位咧？因為嗰陣時候係冇科技咁好嘅，即係其實你收嗰啲喺個錄音室裡面嘅話，好可能所有嗰啲會收曬，咁所以呢啲全部你都要諗曬嘅。而首歌嘅話係點樣一段段咁樣錄出嚟啦？中間有啲人係唱唔到嘅，原來係啊，唱 chorus 嗰時候個 key 嘅問題佢唱唔到嘅。Quincy Jones 係要喺個麥度嗌，唱唔到嘅話唔好夾硬，係啦。咁你就會見到啲巨星嘅就唉自己唱唔到喎，但係全部同場嘅人望住你喎，係咪？咁有呢啲咁嘅嘢你都覺得好正。咁喺呢度嘅話呢，就應該有都會好大嘅壓力嘅。就算係有啲係單頭可以唱嘅，喺當時嘅表現嘅話原來都有參差嘅。但係當你唱緊嘅時候嘅話，其他所有嘅人都喺度望住你嘅時候，我覺得個壓力之大係你自己真係冇可能諗到嘅囉。好啦，所有嘅歌星其實就係參加完當年嘅就係最全美最盛大嘅 American Music Award 之後，就過去呢一間 A&M 嘅 Records 嘅錄音室度錄音啦。咁而喺錄音室門口，我覺得好正，貼咗有一張紙，上面寫住就係、請將你嘅自我放低。 哇！喂，好正，邊個貼啊 ？Quincy Jones 貼㗎？ 有一個人啦，總之係啦，負責寫咗之後就貼咗喺個錄音室嗰度，就係、所有嘅巨星，請你哋喺拱入呢道門出嚟嘅入去嘅時候嘅話，請將你哋嘅自我放低。跟住就係由 Bob Geldof 同佢哋咧定調，因為 Bob Geldof 如果大家有知道嘅，就係、喺英國方面咧，喺早佢哋一段時間就已經搞咗一個嘅就係、Band Aid 唱咗有一首嘅就係、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咁就佢因為啱啱先至去完呢一個埃塞俄比亞之後，再翻咗嚟之後嘅話，就同佢哋講緊當地嘅情況係點樣，佢哋就話希望大家可以放低曬自己平時嘅一啲即係 冇撚巴閉 啦，係 啦， 過 個平等。 而家你哋只需要諗到一樣嘢嘅就係、當你知道所有佢喺嗰度嘅一啲嘅基民，佢哋有幾萬人，可能只係得到嘅就係、即幾十包，只係幾百包嘅一啲嘅面粉嘅時候嘅話，你哋要諗想像一下，即係當人哋捱緊餓嘅時候嘅話，你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態度去唱呢一首歌？明啦，大家明曬啦，係咪？好啦，咁當然啦，我覺得 Lionel Richie 都形容得好好，佢喺當時嚟講嘅話，係平時一班嘅巨星，你諗下，佢哋簇擁住嘅就係經理人、保姆。照顾他们的今晚的话就是得一个而已。 嗰日咧話咧個感覺上就好似一班幼稚園第一日開學咁樣，其實一個二個，佢咪形容得好好啊？係啊，大家都好似幼稚園開學咁樣。而 Little Richie 咧，就你會見到嘅就係各個人都唔同嘅，佢就個個都 friend 嘅，因為佢有無盡嘅笑話，會化解大家嘅尷尬。 嗯， 有時候有啲人可能佢做唔到，又或者係點樣嘅話咧，佢就喺側邊同你，唉，冇嘢， 笑咗佢哋 三萬係啦，真正大佬係 咪勁啊？係 Little Richie 就原來佢係真正大佬嚟嘅，冇錯。咁而且阿 Prince 咧，亦都因為咧佢個宿敵 Michael Jackson 喺現場，大家都好希望佢嚟。佢就做咗啲咩事呢？就捉咗佢个女朋友Shirley 就去咗現場，就话你都要帮手帮我哋唱嘅。其实实际上系冇嘅，冇呢件事啊。系希望嘅就系越喺个录音室嗰度 hold 住呢一个女仔嘅话，阿 Prince 好可能会出现。 嗯、 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冇出现。咁、 嗯、 而个女仔亦都有少少觉得嘅就系自己被利用咗。但系唔紧要，系嘛？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系冇嚟到。即系呢啲咁嘅嘢，原来你唔讲翻呢个纪录片，你系完全唔知道里面系有啲咁嘅嘢，好 juicy 嘅嘢。而 Michael Jackson 咧，佢喺現場咧，你又見到嘅就係佢由開始去寫呢一首歌，佢點樣打點一切，有時有啲乜嘢出現咗一啲樽頸位嘅時候嘅話，佢就會即刻即係解點樣去出槍啊！ 即係你一定要有個人企出嚟話事。 其實佢真係一個天才咯。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歌星嘅話，因為嗰日嘅話飲酒飲得太多，跟住唱唔到啦。咁、而經典嘅歌手咧，我覺得睇佢呢一個位嘅時候，我真係好唔舒服嘅，就係、是、Bob Dylan。Bob Dylan 嘅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即係佢係一位經典嘅歌手。但係你要知道嘅就係話，原來佢係唔好習慣喺咁多人面前度錄音嘅，佢唱唔到啊！跟住大家都覺得，咦，點解佢會咁樣嘅？但係就真係好犀利。只要有一個 Quincy Jones， 佢就話 OK 冇問題，你唔習慣而家咁樣嘅錄音嘅情況，跟住就叫 Stevie Wonder 埋去個琴嗰度就彈。咁而 Stevie Wonder 亦都好犀利，佢基本上嘅就係佢模仿佢嘅唱腔，佢就話你可以咁唱。咁跟住就係彈個琴，咁跟住就係模仿 Bob Dylan。你可以咁樣唱，跟住佢一埋咪一唱就 唱到啦！ 哇， 係咪好勁啊？ 好勁、啊！ 但係出手嗰個係 Quincy Jones， 彈琴嗰個係 Stevie Wonder， 咁而唱歌嗰個係 Bob Dylan。你冇諗過 Bob Dylan 係唱唔到啊？原來佢諗唔到我可以喺呢一首歌裡面點樣用咩聲。 你明唔明我心情啊？ 我梗係明啦！ 你希望認識一個咁嘅人、 啊，你需要有個 Stevie Wonder 啊嘛，係咪咁咯？咁所以我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睇佢，我覺得真係好懷念喺當時樂壇嘅 三十幾年啦， 咁亦都取得就係、是。勁大嘅成功啦，因為首歌一出嚟嘅話，仲要係同一時間喺某一個時間一個時段，全世界一齊首播。 嗯， 當然喺嗰陣時候嘅話，佢哋嘅科技唔係話真係有咁發達，但係其實大家為咗做好一件事而去做咗呢一樣嘢，去幫一啲即係其他嘅人係咪咁啊渡過水深火熱嘅情況。咁跟住當然亦都之後因為呢一首嘅 We Are the World 之後，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即係籌款嘅活動、去幫助一啲。非洲的居民，我覺得好懷念嗰陣時候，即係大家係可以咁團結一致去做好一件事的當年的樂壇、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流行樂最傳奇一嘢，係點樣都好嘅話，你都應該要 冇錯。 哇！呢首歌當年都好，一出都好經典。 都會、 因為仲有 Little Richie 到最後尾講嘅一段説話，嗰啲講得好啱，佢就話要好好地咁樣去珍惜嘅就係喺呢一家人，因為佢叫四海一家，即係中文嘅譯名叫做四海一家。能夠集合到就當年一時無兩嘅所有嘅巨星嘅話，大家好似一家人咁樣去唱咗呢一首歌，佢就係家人啦。要好好咁珍惜，因為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覺嘅就係家仍在，家人唔在。咁你就要睇下啦，冇錯。Michael Jackson 有好多已經走咗。咁樣， 係 咪 好？多謝多謝。 係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望下。 好，今日到我啦。嗱，今日虽然系大年初三啦，但系因为我呢排咧，我 loop 下嗰个电影嘅 list 咧，我又觉得，冇乜边套想揿入去睇。点 解啊？ 唔知佢呢排冇咗，即系要睇嗰啲，我觉得都睇晒。咁啊，见到个 poster 电影 poster 又几好嘅，几吸引我嘅。咁啊，上网睇下啲评论又觉得 OK， 咁我就好啦，我就花两个钟头嘅时间去睇呢套戏啦。咁就系一套2023年嘅一个台湾地区嘅一套电影。咁啊，可以介绍个导演先啦。佢系之前攞个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啊，叫《幸福路上》嘅一个导演，系一个女性导演嚟嘅，叫宋恩荣。咁咧，佢就揾咗阿林美秀啦，同埋邵雨薇咧做领衔主演嘅。两位演员有冇听过啊？ 我都係冇嘅，我都係透過呢套電影去認識佢哋。咁係一套台灣地區嘅懸疑，其實佢叫懸疑驚慄片，但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懸疑片啦，佢又未去到驚慄嘅部分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頭先講咗咧，個導演係一個女性嘅導演啦，咁所以成個拍攝咧都係一個女性 角度 女性主導係一個關於講女性點樣上位，即係透過可能係親近男性啦，去利用男性嘅財富啦，去得到個更加好嘅生活過程嘅一個勾心鬥角嘅一套電影嚟嘅。咁我自己覺得睇完就劇情唔難明嘅，都拍得都幾用心嘅，同埋個劇情都有啲反轉咁，就係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好，咁呢個電影咧就叫惡女。咁惡女咧，其實之前其他地方咧都有拍過，亦都係同名叫惡女。咁但即係純粹個名嘅唔同咁，所以我今日介紹呢個係台灣地區拍攝嘅惡女呢一套電影啊。咁其實佢都係參照咗一個日本嘅真實案件，就係叫木島街苗連續騙婚殺人詐財事件。咁入邊。 入面嗰、那 個唔 係 呢個係佢借一個日本嘅其中一個真人真事嘅 事件。 嗯、因為佢呢件事咧，嗱講呢個日本嘅事件先啊，就係講一個女人其貌不揚，你見到張相就知啦，即係可能肥啦同埋矮啦。咁但係你大家都估唔到呢一個咁嘅女性，佢可以連續喺唔同嘅男人身上去騙取一啲巨款。巨額，而且去令到佢係生活咗二十幾年都唔使工作嘅，咁就係借助呢一個事件咧，去寫咗呢一套叫做《惡女》嘅電影。咁一個劇情開首咧，就係講一個新聞台嘅當家女主播，就叫阿立美啦。佢有一個好靚嘅外形啦，能力係好出眾啦，亦都同男朋友咧開始步入一個婚姻嘅階段啦，可以叫做係大家都好羨慕佢，達到一個幸福巔峰嘅狀態。咁但係咧，突然之間就出現咗一個神秘嘅女子，就叫做秀蘭。咁佢就住咗喺自己屋企嘅十九樓，作為佢嘅鄰居。咁但係呢個神秘嘅女子阿秀蘭咧，就成日都黐住佢爸爸。咁就間唔中咧整啲好好味嘅日式嘅料理咧，去請佢爸爸食啊。咁就繼而咧就。慢慢親近咗佢爸爸咯，咁有一日咧，阿女放工翻嚟咧，阿爸就話啦，嗱，阿爸係講緊一個單身嘅六十幾歲嘅一個男人，係佢自己要獨立照顧埋自己嘅媽媽，咁佢有一日就話啦，阿女啊，其實咧我都一支工咗一段時間啦，又要自己湊阿媽，其實都好辛苦噶，我想。结婚啦，咁阿女就觉得，咦，点解无啦啦想讲结婚嘅都估唔到，咁佢就问，咁你嘅对象系边个啊？佢就话就系十九楼嘅呢一个神秘女子阿秀兰。咁咧呢一个女主播咁，佢就觉得啦，首先阿爸，我对呢个十九楼嘅邻居乜都唔认识，我就系知道佢一个学历又唔高啦，又冇做嘢啦，但系佢系住喺一个都几奢华啦嘅屋企啦，同埋系成日都着靓衫嘅，你唔觉得可以嘅咩？你唔觉得好神秘嘅咩？之後啦，及後啦，因為佢係做新聞主播嘅關係啦，亦都佢發現咗咧，原來呢一個神秘嘅女子咧，係有一啲不為人知嘅所謂黑歷史，就係佢有幾位嘅前男友，大家都係發生一個同樣嘅歷史，就係咩咧？當佢哋接收咗呢、這個，即係佢哋前男友嘅一筆巨款之後咧，佢哋嘅前男友都係一個一個燒炭了結自己嘅生命，咁所以咧就被呢一個新聞咧。形容為一個恐龍嘅蛇蝎美人啦，點解叫恐龍呢？頭先講啦，因為佢一個身材唔會，你望埋佢都唔係一個哇，會覺得好吸引嘅一個女性嘅。但係點解佢一個咁樣嘅外表，佢都可以收服到啊？叫做收服到咁多個男朋友，同埋亦都令到啲男朋友咁甘心命底去匯款俾佢，之後繼而都為咗佢去了結自己生命咧。咁所以咧就去到一部分就係啲法庭戲啦。咁喺法庭上面咧，即係。我自己都有諗啊，究竟佢有冇佢係咪真係去殺咗佢哋嘅男朋友咧？定係純粹真係各個男朋友係為咗佢真係太過鍾情啦，而去了結自己生命咧？因為佢講到個地方就係、是、個檢察官就問啦，點解咁多個男朋友都不約而同俾一個匯款俾你咧？咁佢就話啦，我愛佢哋，我對佢哋好，咁啲男人俾錢我使，有乜嘢唔啱咧？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就係佢反問翻個檢控官，佢話我都既然收曬我啲男朋友嘅錢啦。咁點解我仲需要去殺佢哋咧？係、咪聽到啲？我覺得佢又講得好合理喎。咁究竟呢一個神秘女子有冇係咪即係嗰個 culprit 係咪嗰個兇手去殺死佢哋嘅前男友咧？呢個係一個伏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啦，個片名咧叫做《惡女》，原來呢個惡女唔係指緊呢一個神秘女子咁簡單。呢、這個惡女有第二個惡女，就係講緊個女主播。究竟佢做咗啲乜嘢？點解會叫呢、這個？ 本身話好外表甜美、能力好高嘅呢一個女主角叫做惡女咧，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所以今日就介紹呢一部電影俾大家睇。 對唔住，我想問睇完之後嘅話，佢有冇做最後尾嘅就係解答曬 所 有 嘢 嘅？佢有冇殺人啊？等等係 啦，有解答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嗱、我會俾係中上嘅。咁但係有啲劇情可能佢。時間唔夠啦，佢又唔係好著墨，但佢有解到嘅， 我以為佢係劇集嚟 嘅。佢唔係，佢一套大概兩個鐘頭嘅電影嚟。 哇！而家啲電影都真係起碼 兩個鐘， 你有冇？ 所以你明唔明？我睇之前我都真係做少少 research， 我唔想嘥咗兩個鐘頭。 係你睇到一半放棄又唔知點 啊？ 好，馬老師。 好，我今次介紹一套幾特別嘅愛情電影，佢唔係一般嘅愛情電影，男女啊、温馨啊、相愛嗰啲。其實呢套電影，我覺得大家可以唔同嘅年紀睇，有唔同嘅感受。我係第二次睇，係真係有唔同嘅感受。呢套係啊，2009年嘅叫做《500 Days of Summer》。Summer 就係一個女主角，佢叫Summer。咁戀夏500日。你做咩要整個鬼臉？ 冇，我哋係我哋有啲共通嘅原因，陣間話俾你聽，試睇下。 好嘅。嗱呢套咧，因為嚟緊情人節啦，咁大家有人熱戀啊，有人失戀啊，又開心又唔開心， 係 啦。 咁 呢一套電影咧，我覺得係可以反思一下嘅。其實講個喺一間公司，個男主角咧就係做一個叫做因為呢套戲2009啦，嗰陣時仲係好興嗰啲賀卡嘅，佢負責寫嗰啲賀卡嗰啲 字句設計嗰啲 文字啫，佢淨係做文字部分工作。 咪就設計咯，因為要設計噶嘛。 係啊，即係譬如話愛情啊，你要寫啲好好温馨嘅句子。咁佢喺個公司咧識咗個女仔，然後咧佢其實咧由五百日倒數翻之前，佢嗰個時序咧有時唔係咁 倒序法嘅， 係有時又 跳嘅， 係啊跳嘅第16日，跟住又第300日啦，跟住又翻去24日。其實咧個女仔。簡單嚟講，佢係一個一個我覺得幾實際嘅女仔嚟嘅，因為佢爸爸媽媽係離婚收場，咁佢對愛情其實冇信心嘅。而個男仔佢係浪漫主義者，佢覺得個女仔同佢一齊，咁佢係要想問佢名分，佢哋一齊即係男女之間嘅事，佢哋都會做啊，攬啊，錫啊，甚至去對方屋企過夜啊。但係個女仔始終唔認佢係男朋友。啊！我發覺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樣， 好嘢啊！識玩啊呢啲，梗啦。 請喻文其詳，你嗌你全部， 手尾袋幾招落我個袋度啊！ 唔係，我覺得真係現代都市男女好多係咁樣啊，反而個男仔會 唔使認究竟 好硬， 好唔舒服。 你當我係乜嘢啊？ 你到底當我係咩咧？其實個女仔話：我唔想大家有壓力。 啱啊！ 反而個女仔講啊， 係啊， 好多時候女仔仲撇脱啲。 係啊，佢話我唔想有壓力啊。總之呢一刻我。喜歡你，佢冇講個愛字，我喜歡你，咁咪咩咯？係啊，譬如話佢哋會拖手啊，佢哋會 kiss 啊，然後 會做一般 男女 朋友會做嘅嘢啦。 係啦，但係個男仔始終都係好似放唔低，喂，咁你當我係乜嘢嘢？但係佢絕對係認真嘅，唔係。 其實你又倒翻轉咗個角色係嘛？即係其實通常呢啲咁嘅嘢話要認定自己係咪你嘅男女朋友， 通常都係 女 仔 啊嘛。但係而家反而係變咗係一個男仔係咪？ 咁個男仔都幾惆悵啊！佢其實佢最後咧個結局，我覺得幾有意思嘅。講個女主角Summer咧結咗婚嘅，咁然後 唔係同佢， 個男仔又喺個公園嗰度坐喺度，然後個女仔。因為知道佢成日去呢個公園啊，走埋去，然後咧就拖咗佢一下。我起初我又驚佢又攬啊又成啊，好彩佢哋冇咁做。然後佢 關你咩事咧？ 唔係我 即係有嗰啲， 即 係 覺得唔啱啊！ 係啊， 結結咗婚， 點解唔啱啊？ 因為結咗婚啊嘛，係咪啊？ 咪咯， 理論上唔應該 係啊， 即係喺道德上， 道德上 就倫理上 係。我哋馬老師都好有道德㗎，係 啊，我偶然 就佢睇戲， 睇戲都有咁道德啊！你睇下佢個人有幾咁道德就知啦。 咪因為我唔識玩啊， 咁跟住點啊？ 係啊， 嗰個 ending 嚟㗎啦，嗰啲 差唔多 ending 啦。咁個結局咧，大家去睇下，我真係覺得。大家可以係思考一下嘅， 思考乜嘢咧？ 思考你對而家呢段愛情嗰個 愛情觀 係愛情觀係， 但估唔到喎！你話2009年嘅時候，佢愛情觀都係有你頭先嗰種咁前衛、咁先進， 又唔係好前衛啫， 其實 好前衛，我到而家接受唔到啊！ 梗唔係啦， 即係你今晚又瞓下。一晚七日有去唔同嘅人瞓， 唔 係 呢啲咁嘅嘢。 嗱，個女仔喺嗰段期間，佢淨係同呢個男仔一齊嘅，佢冇搞震。 但佢就唔喺，佢唔會許下 佢承認你係佢嘅男女朋友， 只承認，因為佢話唔想一承認咗之後咧， 大家有 壓力， 係 好大壓力啊！ 好 睇，我覺得喺呢個情人節，大家即係。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咧，大家睇下咁，唔错 嘅。好嘅，好啦，好啦，去到十二点钟，听完呢一个电影介绍之后咧，十二点之后咧，我哋新闻报告啦，交通消息翻嚟就有淑女关注组嘅。点啊？今日有冇度下啊？诸如此类， 有同大家会倾下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我今日有啲贺年嘅食品，系啦，大家小心啲啦。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开开心心。 你講曬啦哇！ 我誒冇赤口衰嘢，冇㗎。 我啱啱想講，因為今日初三， 我都祝兩位好姊妹笑口常開，青春美麗。 好，我又會祝兩位好姊妹嘅話，喺今年嘅話咧就隨心所欲。最紧要系除咩都好啦，系咪先？你有本钱啊嘛。仲有嘅就系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出入平安。我嘅意思嘅就系食完啲嘢嘅话，你都要好畅顺啦。 冇错， 呢样嘢好重要嘛，系咪啊？ 非常同意。 好，咁至于今日仲系过年啦，你有啲咩送我哋庆咧？ 我哋一定要提下大家呢个新春健康点样去食得健康。 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已经忍咗你噶啦。 系啊， 你话知马家姐，请你讲少少嚟听下。 系啦，你觉得咧？ 例如萝卜糕，最好系蒸， 系啦， 好煎， 系啦， 食几件啊？ 一件好啦， 仲有啲油点样啊？ 一件好啦，片咗佢， 唔系萝卜糕，用喷嗰啲，系 啦，煮嗰阵时， 系啦，用易结镬， 系啦， 煎嘅时候， 知道，但系我蒸啊嘛， 系啊，饮汤嘅话咧就系要片啲 油， 系啦，咁要好多啦， 仲有 食瓜子， 芋头糕咧仲危险， 系啦， 瓜子 最肥嘅， 瓜子就最好叫人哋剥，剥完就俾自己食， 又得，系啦，就叫佢剥红瓜子。 或者藍瓜子， 或者紅黑間住嚟嘛， 就係咁簡單，係 啦， 係咪？咁大家又食得有型啦， 好嘢，係 嘛？ 係， 唔止嘅， 係咯， 唔止，係啊。 Summarize，summarize， 上次你講嗰啲嘢嘛，我哋記到實㗎，不過冇做啫嘛。 係啊，總之就唔好食。 唔係，你叫我哋仲要食多啲菜，食多啲 生 果，多啲纖維。 係啊，因為應酬多啊，同埋最好盡量就唔好食。譬如話燒肉嗰陣味啊，等等， 同埋個肥膏啊， 係啊，真醒啊，嗬， 係啊， 但係 我對呢啲嘢最敏感，我最抗拒佢啊嘛， 係，我明嘅，每逢禮拜一見到你嗰，其實佢都走曬味， 係啊，係真係慘， 因為真係覺得係啊，對你唔住。好啦，咁啊，新春過年嘅話咧，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喺咪後嘅時候話，哇，真係好大件事，因為咧，你去到邊一度嘅都係 食 食食， 係咪？一入門口嘅恭喜發財個全盒就已經堆埋啦，係咪？跟住要食飯， 唔識嗰啲公司人哋都會有兜嘢喺度，都會有 力 嘅 糖 攞兩粒 一定要 攞兩粒咪啱咯，即係最怕你坐低就不斷攞不斷食咁樣， 我都會㗎，係啊，但我乖咗啦，係啊，因為今年嘅話就真係好似你咁樣講，個全盒譬如可能擺啲杏脯肉啊。 又或者係嗰啲即係果呢個係啦果乾類嘅嘢啊， 好好啊，真係真係好好。馬家姐，你個全盒咧有啲咩？ 擺啲咩喺裡面啊？ 我叫傳統。 糖莲子啦， 冇错，糖莲藕啦，嗰啲糖糖， 似桶不过比桶。 咁呢个就大家要小心啲啦， 系啊， 全面开始，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都食咗好多大餐啦，相信系啊，由团年饭开始食到开年饭咁样，系啊，唔知食咗几多餐啦，咁 冇错， 系啊，咁啊会食盘菜啦，系咪？ 哇，呢个真系 不得了， 不得了，真系啲汁。 咁啊，系啊，汁系啦，即系要留意翻咯。咁盘菜仲有啲咩要注意噶，马家姐？ 盘菜 系啊，要趁热食咯。 啱噶，啱噶，呢样嘢系啊， 个要注意噶嘛。 系啊，我 谂 住 呢个系好重要噶，因为呢个食品安全 啊， 系啊，好重要噶。 系啊， 仲要滚住佢啦。 冇 错， 系啦。 咁我要备多一个白饭喺度先啦。 誒，同埋嘅就係好似唔好食咁多佢底嗰啲擳住嗰啲菜，因為其實佢係 吸 曬所 有 嘅油同所有嘅精華。 最好食 嗰支啊！我係我真又講咗邊個講嘅嘢，我知。 特別黃牙白啊！ 我梗係知。 又腍又甜。 係啊，但係嗰啲嘅就係你嘅 鈉質好高。 冇錯，魔鬼在細節嘅地方咯。 係啊，即係你可以自己烚一兜菜配個白飯。 你何必要咁呢？ 咪系咯，我都话初三初三噶啦。 我真系要同你开年噶喎， 佢系咁 嘅。真系你唔好逼我。 所以即系立盘菜，我哋即系个油已经好多啦， 系啊， 每样夹一件就好啦。 O K， 其实都好多噶啦， 加埋加埋系咪？ 系啊，即系 以你嘅量嚟讲系。 系啊，马家姐个量就未够， 我知。 你个量， 你朋友嚟噶？你个量。 真係我仲忍緊。 好啦，咁其實除咗頭先我哋講緊話盤菜呢樣嘢，就總之每一層夾一嚿，嗱啦兩嚿紙咁樣就最好啦。 咁食嚟做咩咧？可以一家人， 其實 可以一家扮口解一個二人盤菜算啦。 誒，好提議，真係 又啱，係 啊， 跟住就夾盤菜，呢個真係幾 好，真 係 幾 好 啊！ 係啊，即係估你唔到咁有建樹。 你終於可以提議一樣好好嘅有建樹嘅嘢， 冇錯， 係啊，即係你烚多啲額外嘅菜咯。咁其實個菜我哋可以預翻，你話每人咧，其實我哋每一餐都建議有四分一斤 嘅。嗯哼， 係啊， 一人食四分一斤，其實 每一餐 多 喎， 我真係唔覺得多。 即係你 我兩個人都食到一斤， 我都係 啱嘅，係 啊， 係 啊，我食到 一日嘅話，你大約要預翻兩個人要有一斤咯。 OK， 係啊，咁所以即係有時通常你食肉啊食得多嘅時候，你就會忽略咗即係食菜咯。 嗯， 係，同埋你都覺得好飽啦，咁就又唔想食咁。 我點都會食啲菜嘅， 係 啊，係真係。 係 生果咧， 係生果你就即係譬如餐與餐中間食 又啱喎， 係啊， 係啊 ，OK 喎， 係啊， 咁有冇話邊啲生果嘅話，趁呢啲大時大節嘅話，又會比較好啲啊？ 新年我哋就會有 蘋果， 係啊，蘋果，車厘子都多啦， 而家 而家 車厘子超好味啊， 係。咁同埋即係會有好多即係香蕉啊、梨啊、一啲嘅士多啤梨都多啦，而家係啊，即係豐富啲會好啲嘅， 好 係啊，龍眼乾嗰啲都有嘅。 龙眼你中意喎， 我最中意啊！但 我 仲喺佢餐与餐之间惆 怅 紧啊，因为晚餐同午餐之间有茶餐，茶餐同午餐之间又有个常餐， 即系下午茶。 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佢嘅餐与餐之间嘅即系午餐同茶餐，茶餐同晚 餐， 即系每一个钟， 每一个钟都可以食啲生果 少嘢， 咁佢食好多。你又啱喎，系咪先？ 我幾老實啦， 啲人飲下午茶噶嘛， 系 啊，其實好快噶啦， 唔一定係下午茶，我哋即係將個下午茶即係食生果咧，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啊，即係又唔好一日你話食六餐嘅時候，其實六餐都係正餐就唔建議嘅，咁你三餐正餐，三餐小點咁樣 咯。有改叫沙爹牛油果啦。 有 啲味嘅， 我聽落都幾難食。 唔係，我感覺良好。 點解咧？你會覺得牛油果係健康啲嘅？ 點解要趁沙爹咧？ 唔係，我唔想食沙爹牛肉，唔係佢個 食牛油果。 哦，沙爹牛油果米粉係咪？咁樣 OK， 自己舒服啲。係，你開心就得啦。嗱，頭先我哋有講到話，就譬如可能係食盤菜嘅時候，我哋嗰啲嘅即係健康嘅tips啦。咁其實咧就可以 食完，即係個盤菜通常食唔曬嘅時候咧，我哋即係。 擺都唔好擺咁耐咯，有時會擺好幾日，因為你又出街食啊，又周圍食飯啊嗰啲，即係你攞翻出嚟再熱翻嘅時候，一定要煮翻熱先好食咯，就驚即係有時你煮得唔夠熱，跟住嗰件雞又多咗細菌嘅時候，就容易肚屙啊嗰啲就。 不過呢個真係個好好提醒，因為好多時候大家會以為就覺得就滾過噶啦，已經就覺得嗰樣嘢係熟嘅，咁冇可能啊，就即係求其咁樣整翻熱嘅話，咁就算啦，係整熱啊嚇， 冇錯， 佢唔係整到佢好滾啊，又或者係即係令到佢嗰個呢個係食物安全嘅問題， 絕對係啦，係咪啊？我好怕咧，以為熱咧咬落去裏邊仲凍冰冰， 係啊， 我最憎 唔得噶啦， 係啊， 但係我通常我都會照食嘅， 我唔會， 因為呢個你覺得翻丁快翻蒸，我就會覺得好似好麻煩咯。 你就千祈唔好嫌麻煩啊！ 我呢樣嘢我好嚴謹嘅， 係啊，馬家姐 即 係 一個指標， 係啊，你入邊一定要熱曬咯， 明白 ？OK， 如果唔係就即係多咗細菌咁啊，容易產生即係輻射。 等於你男朋友如果佢內心係凍冰冰， 嗯， 何必咧？ 我愛，我中意 ，OK， 我要温暖佢，我攬住佢， 係好。 咁啊，即係你新年就唔好暴飲暴食啦，即係呢個好難，我 知。 尽量 唔好。咁我哋讲紧即系定时去食嘢啦。头先马家姐好定时啦，即系一个晏昼食咁多餐。过 年都要定时， 即系你尽量系定时好啲，即系你唔会话可能你好晏起身，跟住就一日食一餐咁样就唔叫定时。 我哋唔会晏起身啊， 系啊系啊，我哋好多嘢搞嘅， 系咁啊早起身都要食早餐啊嗰啲就唔好。 但系过年嘅早餐好可能就已经系旧啊，琴日剩翻嗰啲 嘢 啦。你会唔会系咁样？ 我接受唔到。 你唔 過年嘅時候喎，好可能就係你食嘅喎，就朝頭早就食翻琴日嗰啲燜冬菇剩翻嗰啲啫喎，整個湯啊，我會 會啊會嘅，其實好多人 因為太多嘢整，又或者煎個蘿蔔糕， 嗯， 早餐就係煎個琴日食剩一半嘅蘿蔔糕，啱唔啱？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嘅，我係咁嘅， 係， 所以咧我會變得成隻割錢嘅海豚咁。 我拍个波俾你，你识唔识住？ 会，我咪拍手掌。我最近俾人哋影咗一张相咧，喺后边嗰度咧，即系做瑜伽啦。跟住我话：你影张咁嘅相做乜嘢？佢摸一摸，睇下你练成点啊嘛。我话你唔好再 send 俾我，好似一只国展嘅海豚。我真系觉得好得人惊啊！ 冇，你努力努力努力， 背啊，你明吗？ 明啊，明晒啊！ 腰圆背厚啊，乜事啊？即系红人咁样， 背红腰， 背红腰，惊 系。咁我哋都嗱，所以就要避免呢样嘢嘅发生。我哋咪就要定时进食，唔好暴饮暴食咯，系咪 啊？ 好啊，即系唔好试到诶，譬如可能系好，我觉得最惊系乜嘢咧？你冇嘢食。但是你一開始吃的時候的話 你就撻著了個掣， 你是亂吃， 是啊，同埋冇節制， 是啊，仲要係食一啲你明知道不好的澱粉質啊，咪懟個面啊咁樣，我覺得那些是真係最大件事， 即係要適量咯，澱粉質係需要的， 係 啊，咁即譬如有些素食，阿沙姐近排咪食多咗，係啊，齋， 我應承咗你哋啊嘛，係啊，我真係好乖呢樣嘢， 係， 但係亦都有個問題出現咗嘅就，我得食完齋之後好快肚餓，跟住我食嘅量咧就多咗好 多。 嗯，多咗好多之后， 适得其反咧。 嗯，咁就要睇翻你拣嗰、那个即系组合啦。即系如果你斋菜嘅话，就一定个份量会多咗，同埋好容易肚饿嘅。 系啊， 咁你要有翻啲植物性嘅蛋白质喺入边啦，即系譬 如 豆腐啊，系、啊， 豆类嘅嘢， 系啊，豆啊，菇类都有啲蛋白质嘅。 嗯，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冇呢啲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容易肚饿， 非常肚饿。 豆类真系饱肚嘅， 饱肚啊， 系啊。我好中意食豆嘅，黑豆、毛豆我都中意食，即系粒状啲嘅。 咁中意汁啊？ 吓， 冇嘢，系咯。豆嘅 OK， 我都覺得係豆奶啦， 係豆奶。 或者如果肚餓，有時可唔可以飲 杯豆 奶啊？咁樣 睇翻係無糖或者低糖嗰啲咯。 都係有糖噶啦， 通常都會低糖，係啦，會或者係無糖，係啊。如果唔係平時你嗰啲咧，個糖分會好犀利啊。 OK， 咁你變相又係即係個糖分又攝取多咗。 好， 係啊， 好的。 咁啊，嘢飲啦，可能即係逢年過節都會飲下酒嗰啲啊，咁都要少，即係盡量避免啦。 少少酒點都 係咯，點點都一定有 嘅喎。即係就唔好劈酒咁樣， 唔會， 係咪啊？ 劈酒嘅意思啊，即係飲到自己 即 係醉曬啊， 或者 好高興，揀杯嗰啲咧， 係啊，不斷飲同埋溝酒嚟飲又好容易醉啦。 有冇話邊一種酒嘅話，可能個卡路里相比之下個又冇咁高㗎？ 如果講起份量嚟計咧，就冇健康啲嘅酒嘅。 因為世衛都講俾大家聽，係咪？其實係 唔應該飲酒， 明白明白啊！ 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如果話睇翻要有一啲嘅抗氧化嘅話，就係有呢個紅酒入邊有呢個白藜蘆醇啦。咁你話如果大杯啲嘅就啤酒啦。咁但係即係。酒都是不建議飲的， 盡量不要飲， 大 家健康為 主。係啊，咁飲茶啦，係啊， 茶啊，保利茶， 即係可以即係去下啲係啊油脂咁樣啊。 你又教過我哋飲綠茶啦，用嗰啲綠茶粉啦，開咗之後咧，咁跟住咧又可以抗氧化比較高啦。我而家就用緊呢一種方法咯， 好好啊，真係， 我覺得真係有用嘅。你樣樣做少少，做少少，做少少，其實你唔辛苦嘅。 呢啲咪好嘅榜樣咯，馬家姐，明唔明啊？ 但係我個肚腩都係好大。 你唔度下佢？ 我唔俾佢度啫，即系我真系好担心。 你真系担心？ 我真系担心，因为其实你会 feel 到噶啲裤咧， 啱啊，你会睇到噶， 睇到噶，睇到噶。 你侧面见到咧，真系接受唔到 嘅。系噶，尤其是侧面啊，嗬，你觉得特别大只噶。 其实我承受啲痛苦好辛苦。 我明啊，我而家开始明 力啲咯。 大家都系咁话啦。 系啊， 咁过咗呢个年先咯。 系啊，咁当然即系你话除咗饮酒要少饮，唔好饮啦。咁一啲加咗糖嘅饮品都要留意。 明白。 咁你食得盘菜有时好咸，你又会即系斟啲果汁啊，啲 汽水 啊嗰啲，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尽量都系饮翻清水，系啦，清茶，系啊，就会好啲嘅，或者健怡汽水咯。系啊， 好啦，咁当然你话煮饭嘅话，有冇边啲方法嘅话又会比较好啲咧？我当然知道蒸系最好啦。 系蒸嘅话，你落油系即系自己蒸完，可能落少少油喺上面啦。咁啊，炆啊、炖啊、焗啊，其实个煮法都系好啲，即系相对你落嘅油系会少啲嘅，就比煎同埋炸就会更加好。 炆其实都好多油嘅炆嘢， 睇下你摆啲咩落去炆咯。系啊。系啊，即系而家讲紧，即系其实你炆嘅时候，你个水分都系多嘅时候，你就唔使咁多油去令到个镬会即系唔黐咁样。系啊，系啊，焗都系嘅，即系你话如果你焗饭，你落好多芝士啊，好多牛油，咁都系会多油。只不过焗嘅时候，你可以譬如有啲焗鱼啊、焗菜嗰啲，你都可以喷一浸油喺上面咁样去焗咯。 嗯， 系啊。 好，咁啊，希望透过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要讲嘅咁多啲即系健康嘅 tips 啦。食嘢啦，食啲咩嘢啦，几时食啦， 食几多， 同埋个就系餐与餐之间又可以系食啲 生 果 啦， 等等嘅话，其实咧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嘅就系，你每样嘢做少少，做少少，做少少，加埋就好多啦， 知道， 就唔好因为咧就系事少而不为之， 冇 错。好啦，喺呢度要再次多谢晒阿懒，系啦，咁啊，其实咧即系年年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都真系 要 好感恩嘅，系啦，好多谢你，咁啊喺呢度俾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健康嘅建议，最紧要最紧要嘅，大家都要食得健康。大家都身體健康，多謝啦！ 恭喜恭喜 恭喜！ 一生背景 长路路 但未讲嘅呢一首，我来自北京，去到中午十二点二十九分，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41%，红色 red 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天晴，下昼非常之干燥，吹和缓至清嘅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明早仍然清凉。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风 show 快活人，翻嚟由我哋今日特别新年版嘅天转人间。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马场举行农历新年赛马日，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入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仪式，为醒狮点睛。有市民说今年气氛比过去几年好，有内地游客说赛马是香港特色活动，今次来港旅游特别安排贺岁马行程。港铁表示，为配合警方在站外的人潮管制措施，黄大仙站 A 出入口暂时关闭，呼吁市民使用其他出入口。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现时非常繁忙，并有大量旅客等候乘坐金巴出境，金巴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运输署呼吁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因为新冠疫情停办四年的贺岁杯将在明日年初四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世界明星队由17名传奇球星组成，包括巴西的李华道、西班牙的佩奥尔、大卫韦纳、意大利的托迪。至于香港明星队的球员，包括陈伟豪、陈少琪、山道士、李健和、欧伟伦等。赛事明日下午五点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世界明星队球员、前英格兰国家队门将大卫詹士在记者会上说，参与贺岁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又承诺每名世界明星队球员都会落场。香港明星队球员、前港队前锋陈少琪说，球队准备得不错，今晚会早点休息，明日踢一场好比赛。今次贺岁杯赛事门票除了公开发售，大会亦透过人济医院免费派发给中小学生和基层家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听朝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福吧，不要签收这个艺童话，多管世事好吗？喜欢你有，但是没热情有哪里像人，连流泪都要戒了吗？错失朝日，只等晚霞，一早被安葬，绝色劝你甘心吗？ 段人间年初三巨献， 财神到， 当财神遇上爱神，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家财源广进，万事胜意，要乜有乜啊！诶，我系边个？我咪就系你哋成日口入面所讲嗰个财神咯。咩话？咁后生咁靓仔唔似？唔系啊，大家有所不知啦。其实财神都系属于神仙之一，而且财神其实系唔会老噶。诶，仲有一样嘢，财神可以附上任何人身上，帮你搵钱，又或者附喺一啲贵人身上，俾钱你使。啊，不过咁样，当然啦，我哋无论做啲乜嘢都好，都系要根据玉皇大帝，即系我哋个 boss 俾我哋嘅指令，全部都系写喺一本天书上面，系唔可以自己立乱决定噶。咁我哋呢个行业咧，其实都有繁忙嘅季节嘅。我哋做财神最繁忙咧，就系呢几日啦。点解啊？个个都话接财神，接财神，真系搞到我头都晕啊！嗱，话咁快咧，到咗年初三，唉，终于可以松翻一口气。正当我漫无目的咁喺街上面游荡行逛嘅时候，诶，我听到一个好惨嘅女仔喺度喊噃。就喺我前面，我见到一个样子甜美、穿着红卜卜裙嘅女仔坐喺公园嘅长凳上面，喊到红都面晒。我就忍唔住走上去问：咦，小姐，你咩事啊？佢听到我咁样问，喊得仲犀利啊！哎呀，小姐小姐啊，你唔好喊住先啦，究竟咩事啫？ 冇啦，冇晒啦。 咩冇晒啊，小姐？ 我啲钱冇晒啦。 啊，钱冇晒？点解会咁嘅？ 本来呢，因为我阿爸仔佢有事要开刀啊，同埋因为呢，佢最近公司俾人走咗数，急需一啲现金周转。我呢几日周围问人借，好辛苦先借咗一嚿钱，諗住拎去俾佢嘅时候，俾人爬咗银包啊！而家咩都冇啦，我都唔知点同我阿爸讲啊！ 咁惨啊，小姐，系咪好多钱噶？ 好多好多啊！ 其实有几多咧咁？ 有成200,000啊！你仲笑？ 我几乎忍唔住笑咗出嚟啊！因为喺我财神眼中，几亿万都唔系咩一回事，佢竟然为咗区区个200,000就喊成咁啊！唔得唔得。等我想啲办法帮下佢先。於是我就同佢讲啦，小姐啊，你会唔会搞错咗啊？或者啲钱我諗其实可能仲喺你个袋度喎。 点会喎，我头先明明搵唔到㗎。 你试下先啦，我点会呃你啫。你试下而家慢慢再搵清楚啊。 而家OK。 你搵下左边。搵下右边。搵下上边。搵下下边。 哇，点解啲钱仲喺度㗎？头先明明冇㗎。 你数下齐唔齐先啦。 好啊，一、二、三、四、五，我数到几多？ 你数到五啊。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咦？点解用多咗嘅？而家有成五十万、 啊。哇，五十万话好多咯。咁你而家唔使喊啦。诶，仲等咩啊？快啲翻去揾你老豆啦。 多谢你啊！你一定系我生命之中嘅贵人啊！你又咁高大又咁靓仔、啊，哇！点解多谢你啊？ 唔使啦， 唔好啦，你起码俾我请你食一餐饭啦、 啊。咁、啊。话说我是神仙嚟噶嘛，理论上是不应该同任何人，尤其是凡人有任何的瓜葛噶。不过面前的佢又真的好靓，好可爱，面又红卜卜，我突然之间有种心痛的感觉啊！于是我想不住，忍不住我就话啦：既然你咁坚持，好啦，咁我哋不如就行街睇嘢食饭饮嘢直落 ，OK？ 吓、啊，我就谂住请你食饭。 唔得啊，我系要行街睇嘢食饭饮嘢直落啊 ，OK？ 啊 ，OK 啊。 爱情原来是有咁大的魔力，我而家终于明白嗰句说话叫做咩话？只羡鸳鸯不羡仙系咩意思？自从我同呢个女仔阿敏认识咗之后，终于体验到咩叫做拍拖，咩叫做挂住一个人，咩叫做爱情。其实我真系唔敢话俾佢知我真正嘅身份嘅。唉，不过就算我话俾佢知啊，佢又点会信我啊？透唔到气啊！ 才哥啊，我哋都识咗咁耐啦，点解？ 点解？点解啲咩啊？ 点解你仲讲到嘢嘅？哎呀，其实咧，我想问你好耐噶啦，从来咧都冇听你讲过你嘅屋企嘅。其实咧嘅屋企，我真系忍唔住啦。 你又想问我屋企有啲咩人啊？等等，我抹翻口水。其实我咧就， 其实你咩啫？ 其实我 系咩先得噶？冇吞吞吐吐啦。你又话中意我嘅？ 系，我系中意你啊。其实我系。我是冇屋企人的 啊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咁你有冇谂过我哋第时会点啊？ 你想点啊？ 好衰噶，人哋咧女仔嚟噶嘛，边度识得讲呢啲咁嘅嘢？即系你自己有咩谂法先得噶？ 我 你谂下啦， 好啦，谂啦， 啊？点啊？ 我点可以话俾佢知？其实我系神仙，唔可以俾到将来佢咧。 点啫？ 我谂我啊，我谂紧噶，我想永远同你喺埋一齐啊！ 冇呀！哇，你话噶？ 为咗爱情，我决定乜嘢都唔会理，唔理自己身份，乜都唔理啊！我要永远同阿敏喺埋一齐。点知道？ 是仔哥哥， 你做咩事啊？ 财仔， 我是财神啊！ 财仔哥哥， 系你系 你唔认得我咩？我就系掌管人间姻缘嘅 Moon O 啊，月老啊！ 你破坏咗人间嘅规矩啊！你明知神仙咧唔可以同凡人一齐嘅，你就日日喺度，你都照旧同佢拍拖，你想点先？ 咁你头先未同我打招呼之前嗰啲系咩嚟噶？ 我感受一下，我系闷傲，你中意又点啫？大晒啊！规矩就系规矩啊！你要快快脆脆 stop 停手啊！如果唔系，睇怕你做唔成财神不得止啊！你啊分分钟啊，仲会俾人拉上天庭啊！监都有得你坐啊！ 唔系啊， 嗱，我 warn 咗你噶啦，警告咗你啦，总之后果自负。 喂，既然都行到呢一步啦，我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嗰、那个咩 moon o， 我唔会理噶。我决定要同阿敏结婚啊！ 财哥， 阿敏，你仲叫我做财哥？ 你佢叫我做阿敏啊？ 系、哎，老婆， 老公， 老婆， 老公， 老婆。 旁边女， 财神听住、 啊， 你触犯天庭规条，玉皇大帝决定惩罚你， 唔系啊！ 准备接旨。 喂啊！呢、這个胡叔公系咩人嚟噶？突然间出现嘅，仲要航天女吓死人啦！ 老婆，老婆， 佢系咪你朋友嚟拍片啊？ 老婆，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唔好紧张，唔好紧张， 吓死我！ 冇嘅， 你睇我心咁， 我摸下先，系真系卜卜跳。事到如今，我都唔可以再呃你啦，老婆。其实你过嚟先啦。 系点？咁吓？喂，石小镇啦，咁而家点算好啊？啊，财神哥哥，你唔好离开我啊！ 我都好唔舍得你，不过正所谓四个字，天命难违啊！ 喂喂，当我冇刀啊？讲完未啊？财神接旨， 系 由于你擅自同呢个靓女拍拖，而家仲结埋婚，今晚怕者你都会冻埋房， 会噶，会噶。 因此而家决定要罚你。 吓、啊，我唯有讲，我头，罚咩先？罚咩先？ 罚你停职五日，冇得做财神，要变凡人，啊、留喺人间挨世界，体验生老病死。 吓、啊，唔系嘛？留喺凡间，老婆。我中意啊！ 大概五日啫喎、 啊。诶、哎，老婆，你有所不知啦。正所谓天庭一日，凡间十年啊。如果佢罚我留喺凡间五日，即系等于计下数先，五得个五，五五廿五，九九八十一，七七四十九，哇，五十年噶啦。 倾多几年啊？ 吓、啊，你两个罚你都咁开心。啊、好，而家加码罚多五日，全部十日啦。 好嘢，多谢晒 你，老公。 冇你咁好嘅嘢，我走啦。 原来呢个世界上钱唔系最重要噶， 系啊，可以同自己爱嘅人喺埋一齐先至系最开心。 齐欢齐同庆贺， 老婆老婆唔好唱啦。 咩啊？我晒你，我唞唔到气啊！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看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但都真是美。 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